喂，hello，多咗 QR code 啊，唔出住，听下先。Hello，听唔听到？咦，死啦！嗰、那个啊，喺度。我今次咧就用翻个 chat，就用翻 Firefox，即系因为平时咧以前啊觉得。直觉觉得 Safari 嗰个 browser 咧就读大家嘅留言咧就好似顺啲咁，但系发觉未必系嘅，都系有啲嘢读唔到。咁咧，所以我用翻 Firefox 嗰个嚟读啦。原因咧就系 Firefox 定唔知 YouTube 嗰个 browser 咧，即系嗰个 system 咧就成日 ban 咗一啲长篇大论同埋有啲侮辱字眼，怀疑系疑似系就唔会即系、就是、会俾人 high 咗读唔到嘅。咁但系咧，我用翻呢个 Firefox 嗰个 check 嗰个 chat 嗰个 box 咧，就可以睇到 hi 咗边个，咁可以即刻读翻嘅。咁所以而家用翻呢个睇下 work 唔 work 先。咁啊，试下先。我读。 Welcome to Live Chat. Remember to guard your privacy and abide by our community guidelines. 大力水手789，大家好。Owen Lui Hi，大家好。Ultramanx 596 Hello。Good evening。Timono Hello。Camlon Jeans Chow OK 收到。 咦，好多有两个新面孔噶啦。Owen，我上次见过你嘅 Owen Liu，咁你好似。有冇讲俾我听？你系另外一个 account 转咗名嘅啫，系咪？有冇记错？咁啊，另外阿 Camlon James Chow 呢个就好似生面口少少。咁另外咧，我头先开波就唔记得 check 嗰个 delay 有几诶，会有即系会唔会升嗰个嘴啊？即系升唔 synchronize 啊？咁我而家再试下，大家睇睇我，三二一。有冇甩到啊？咁样可以讲声俾我听，因为我开始嗰阵我唔记得试。OK，喂康康你好啊！咦，今日 J J Lens 未入嚟？咁啊，呢几日即系发生嗰啲嘢咧，就真系一定要讲下嘅，点都因为实在生死关头啊，可以话系。虽然有好多人觉得，横掂做咩都冇用嘅咧，咁由得佢咯，揽炒咯，咁有啲人系咁谂嘅，咁当然揽炒其实系好难避免嘅。问题就系而家咧，件事已经发展到系即系人质嘅危机啊！迟啲，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中共介入咗之后咧，仲复杂。因为之前有个讲法咧，就系话。林鄭自己懶叻咁樣就唔關中央事嘅，佢自己提出呢個修訂議案咁樣，咁但係而家又似乎又唔係喎，咁好多好多估計嘅，有好多個推演嘅可能性嘅，咁一陣間可以逐一講下啦。有人話甩嘴喎，咁點算咧？等陣先甩咗一秒啊，你坑住一秒㗎。Cam Leung 就话久唔久入下嚟。 Cam Leung Jeans 超久唔久入来 Techmusic MB 甩了一秒，红红甩。Cam Leung Jeans 超 OK 得咗 Ultramax 96画面万观秒。No man 有甩 JJ Lunch 系有小 Dalek Silent Warm High High 郑明利大力水手即889星行先一秒。红红画面万般秒到 ，Owen Lee 探长系啊 ，Michael Pack 香港人全民着草了， 系啊，真系啊，喂，着到咪着咯，有好多着唔到，不过以我所识嘅，喂，咁咧就大家都好专业啊，声行先一秒，又或者画面万半秒，咁呢啲好精准啊，咁啊，我试下 tune 啦。哎呀 ,Timono, 多謝你喎。其实今日我是咁的，因为有啲朋友呢就觉得 喺嗰度 Super Chat 咧，虽然咧就好气氛嘅，因为出晒呢个黄色啊、红色啊、绿色嘅 tag 咧，好悦目嘅。咁但系咧，有啲朋友觉得喂唔想益 YouTube 咁、哦、样，咁但系通常话唔想益嗰啲咧，就会私底下咧就会透过个 HSBC account 过啲数俾我嘅。咁但系成日讲嗰啲咧就。好似话过数俾我同埋讲嗰啲又唔同人嚟，好得意嘅。咁咧为咗大家肉面，觉得唔想益人咧，想净系想益我咧，咁我有个 QR code。咁咧我就系听完啊二三四个 Candy 个节目咧，咁咧里面有个 team 啊，即系前两天爆粗嗰个咧，佢咧就提醒我，咦系、哦、可以摆个，即系佢唔系提醒我，即系话佢做节目咧就欢迎人哋sponsor 嘅，咁咧。就去用咗呢个方法，咁我即刻跟风啦，呢啲系咪先？即系咁方便嘅技术。咁如果有 PayMe 嘅朋友咧，又觉得想鼓励或者 sponsor 九吹廿四嘅咧，就可以自由地入呢个 account， 咁样可以 scan 咗，咁啊随时你觉得值得嘅或者松动嘅或者想高兴下嘅，咁又可以入呢度。但系咧有个分别嘅咧就系、是、呢、這个 super chat 嗰度咧就可以打句字，咁啊大家都睇到你想讲乜，即系好似点唱咁样，有少少呢个 feel。咁啊，志在睇下边种善长人翁啦。咁譬如有啲人中意欢乐满东华，因为中意有个字阿陈太二百咁样，即系中意嗰个感觉好良好嘅。咁啊，继续 super chat 啦，请你嚟吓。咁啊，多谢你先 ，Mono。咁咪就系咯。即系全民都着草啦，真系。我头先想整咩嘅咧？系我想整嗰个 delay 唔记得咗添，等等啊！嗱，整咗啦，三二一，系咪会好啲咧？而家咁我觉得奇怪啦，佢几时变翻个速度嘅咧？因为有冇个转接位，大家又唔好觉喎。希望而家好啲啦，因为我将佢加咗100个 millisecond， 100个 millisecond 好多噶咯。如果你讲一秒，啱啱一秒咯，100个 millisecond， 睇系咪好啲先？而家都系声先啊，声先嘅话，声先咁即系100个 millisecond 唔够。仲有冇另外一位朋友可以引证下，睇下有冇人画面慢咗少少，仲系同步咗好多哦，即系100个。咁即系其实佢唔止慢咗一秒咯，咁咧就再加多70个 millisecond， 三二一，好冇啲咧 ？Candy 起身冲凉，梦遗啊头先，啊我突然见到跳咗一跳啊，唔知系咪就系嗰下挫翻追翻咧？Echo Lee 咦你识 Nana 㗎喎、哦、竟然。 Michael Pack, 香港人全民着草了。Echo Lee Hi Nana, T-Mono, 港币50元。Michael Pack, 鬼猫想说什么、 啊、 Running Mouse 是大家好。速上升线红红画面慢少少。Camlon Jeans 超同步好好多，大力水手789正了 ，Michael Pack 差不多好啲 ，Kenny 肯 起身冲凉 ，Kenny 肯哈哈 ，Camlon Jeans 超环境问题， 咩环境问题啊？我唔明你讲乜啊？喂，阿 Cam 咧，多谢你留言先啦，又系喺度呼吁啊大家咧。假如你想留言想即係 chat 呢傾偈嗰個效果呢，譬如我以一敵八啦，剛才上面有八個人我都要覆佢嘅。咁我唔知道我覆緊邊個話題嘅。即係可能我有時講下隻貓，有時候講下畫面咁樣。咁你講環境問題係咪講移民啦、沖涼啦，咁我唔知㗎嘛，咁所以麻煩你成句咁講啦。 行行差不多。Adventure Man 数96，五十元捐助嘅嘢就手就好。 猫 咪继续吹，迟猫咧正常。Kenneth 如期喺度 ，Hello 探长。 喂 ，Hello Kenneth， 日本嘅 Kenneth， 系。 Foxmark 探长好，叶国亮 hello。 喂 ，hello 叶国亮。 听你 见闻定国 埋香港，冲埋去中美风暴中，香港扑街了。 扑街啦，其实嗱，唔知点解咧，我就相对乐观嘅，因为其实玩唔起嘅，真系，即系点孭得起呢个大时代嘅转变啦。老实讲，即系除非佢就即系佢鬼怕美枕啦，咩硬命令嗰啲咧。即系又或者佢真系俾人要挟咗咧，佢个仔同埋佢老公咁样，屋企人咁样。咁如果唔系咧，正常人都吓到赖屎啦，系嘛？即系你讲到即系嗰个香港同美国嗰个关系，如果打破咗咧，就真系好捻大镬噶啦！即系简直系破咗200年嘅纪录啊！即系香港同埋国际社会、国际即系世界嘅关系。就死喺手上，系咯？嗰啲林建峰、小黄芬嘅扑街冚家铲，即系佢哋就梗系只脚啊最鬼诚实啦。 看你见林建峰同小黄芬都孤楼孤车位，大家睇车，哈哈。 即系我其实三个礼拜前我已经讲，根本佢哋系影响仲大过泛民嗰边嗰啲议员嘅。咁但系咧。即系呢啲人俾佢赚咗钱都冇用嘅，即系连即系个身体同埋把口嗰个自由咧都唔可以协调到啊！即系呢，即系奴隶咯。其实讲到问 ，Cameron Jeans 超环境问题系星同影。 哦，呢样就几深喎、啊！星同影个环境问题又点可以影响到个时间咧？即系个速个快慢咧？我真系想咨询你再解释下，因为都物理学嘅问题嚟，呢个系嘛？声同影同环境有关嘅。 Kenny Aiken 但尼林病同杂种嘅风格同气势，香港可死，中国可死，佢哋嘅面子同个党嘅面系唔可以冇。 咁你死咗都冇噶啦，最尾即系我哋又唔可以谈论到，即系幻想唔到佢谂乜嘅，但系就。以這個客觀形勢來說呢，真的很撚大鑊的，其實這件事。那我樂觀的原因可能嚇傻了啦，即是我覺得他們是孭不起的，即只不過中共現在什麼渣拿都沒有呢，那就想借香港這個話題呢，就有個機會呢讓他覺得會不會美國會姑息香港，不想犧牲香港住呢，那他當然鎖了啦，當然香港是可以犧牲的。因为香港你原来得80000多个美国侨民同埋1000多间公司，咁嗰条友都系傻噶嘛 ，Donald Trump。咁你嗰个国内小嘢啊，你个国内嗰啲反对声音啊，甚至乎有几单官司喺新地嗰小嘢啊，我完全可以唔理嘅、哦。即系啲做惯生意、赚惯人钱、开惯白头片嘅人咧，即系有个舞台俾佢玩得咁 high 咧，我觉得佢年纪都一把啦，佢都即系同埋佢啲。因为美国嗰个遗产嗰个法例啊，或者比较成熟啲咧，即系嗰啲钱安排好晒，即系唔同大陆人咁样咧，即系全部都系要走资，系为咗下一代，为咗自己赚到啲钱，自己俾人打一把，下一代都用到。即系中国人有呢个谂法嘅，但系鬼佬唔理个仔噶嘛，即系入咗个基金会里面，即系唔系基金会，即系 create 咗一个基金出嚟，佢屋企人又可以照顾到。即系就唔使谂噶啦嘛，咁同埋佢哋即系识得呢样嘢，就是、中国人多数都唔识嘅咧，就系即系个人咧就系即系得到嘅满足感咧嘅刺激咧，即系唔系喺赌台嗰度嘅，即系作一番事业啦，直头可能喺呢、這个改变世界啦，即系美国人有咁嘅谂法嘅，咁我觉得佢哋个传统就系咁啦，咁金镬就真系都几大单嘅，即系我。生活到一把年纪呢，即係我哋呢一代呢，細細个就鬼咁穷，咁屋企又要穿胶花剪牛仔裤，咁慢慢住公屋，咁开间士多，咁跟住老豆买咗楼咁样，即係到我唔争气都唔死得嘅咁样。咁我觉得即係经历过咁多个唔同嘅场景呢，我觉得非常之满足，即係打开眼界嗰个角度嚟讲，咁至到而家咧，仲可能会扑埋街嘅咁样，咁我可能真系吓到 short 咗咧，我觉得好乐观，我觉得咧一定最尾咧有啲超级戏剧性嘅后果会出现咧， 就呢单嘢系唔够胆过咯，即系我咁样谂法咯，其实。因为我之前嗰几日咧，张晓明未出声之前，我都觉得佢就系借，即系可以拱一啲可以牺牲嘅人出嚟。咁你哋嘛，即管就整到香港揽教，即管搞到香港咧就翻唔到转头，搞到香港咧就有即系一个大嘅危机底下咧，就用中共嗰个手嗰对手咧嚟修复翻，令到香港人安心安居乐业。咁有人信佢先奇啦，但系佢的确可能会咁谂。但系今次连张晓明都出埋嚟出口述。就是说哇合情合理啊呢单嘢喂梗係立法啦合乎基本法。即係觉得大家都疲劳㗎啦已经。即係中共嘅发言人讲嘅一套甚至乎而家香港政府都系一样喺度交屈完一轮呢就唔知博俾边个信就博俾一啲唔睇新闻啊唔关心时事啊嘅人听完之后呢就鹦鹉学舌咁样讲返一镬。咁跟住打去港台嗰啲节目个封烟节目嗰度又讲翻，即系其实借呢个空间咧，又系宣传嗰啲歪理。咁因为佢就恰你多数人都唔敢出声，咁咪唯一就系有啲人出声，咪就系喺个渠道出声咧，就令到多数我谂九成多嘅香港人咧都系唔理时事，或者政府讲乜都信嘅。咁佢行之有效啊，因为大陆嗰啲人系咁啊嘛。咁而家香港啲人都渐渐变成系咁啦。咁所以。佢哋咪有佢有佢自己讲咯，咁讲大咗嘅时候咧，就睇下点样收科咯。即系我四五年前啊，五年前都有啦。我即系有个好乐观嘅嘅预言啦，所谓就系话共产党一定要用呢一招咧嚟一石二鸟。第一就系改变香港人对佢形象，第二咧就系话俾香港人听咧，港人治港根本就唔 work。如果唔系，点样衔接到2046啫？咁我而家当然心急到咧，2046之前咧已经想 take over 香港啦。原因就系利益太大啊，因为好多人走资喺香港咧，佢就当咗香港系佢一个新嘅殖民地，即系好似人类上火星一样咧嚟到呢度。咁点知佢嗰个独裁嘅大帝咧追剿到火星咁解啫嘛？而家 Kanye 见佢哋真系黐鸠线 ，Cameron Jeans 抄地方接收线路。22 Anson High 探长 ，Kanye 见香港都系路难行。Michael Pack 恶人如 T V B 教剧一样，99集威晒，最后一集中五分钟才有报应。Kanye 见吹晒大鸡，条送中例一定要过。Winley High 老探。鲍恩会保皇党正式话俾市民知佢哋系卖港贼咯。 系啊， 我是土生土长，香港是我家，真是可悲。 其实我觉得民建联甚至乎小黄昏，即系建制派嗰边咧，我谂今次去得咁尽咧，我谂佢哋立法会都唔选噶啦，将会可能系直接做行会啊，或者做国家领导人都唔定嘅。即系如果今次佢哋帮到手嘅话。咁但係呢佢哋亦都納入咗被抄家嘅一群啦將會即係幫得共產黨嘅都死不足惜㗎啦即係呢個歷史話俾我聽嘅即係唔係我亂講嘅咁佢哋真係睇路喎真係要。咁當然唔係姑息佢哋啦咁但係累撚咗我哋嘛撲你一街。阿 Candy, 即係我頭先就講咗啦我睇法吹晒大雞都未必一定會過嘅即係其實你当我老萧啦即係冇资格啦当然。但係做灯神嘅呢啲唔使好多资格嘅咋嘛。一个五年班学生都做到灯神㗎嘛係咪咁我就觉得过唔到应该。 Kanye 见吹晒大鸡条送中例一定要过。Winley High 老探鲍恩会保皇党正式话俾市民知佢哋系咪港贼囉。我是土生土长香港是我家真是可悲。Kanye 近明日就知例如田野少如何改口撑宋中康康王永呢几个月晚晚出晒力推逃犯条例22 Anson 港币28元。 王永系做咩噶？系咪以前商台嗰个啊？晚晚出力推逃犯条例，王永商台嗰个？唔系啩？明日就知啊？咁快咩？咁唔系继续交戏咩？大家？咁啊，另外就系、 22 Anson 港币28元。 看你跟美加歐洲都享曬果，你夠膽搞就喐你，但班撲街個世都好能衝勁 Michael Pack 不同意，肥平很快回來，你嚟唔係？ 哦，即係你諗住去打埋戰會輸，所以肥平好啊。肥平咪坐完翻嚟咧，你先係。但係美國妥協再審過一鑊咧，但係俾佢上訴咧，真係唔知你講乜，跟唔到。 美林喺雄雄881黃昏視頻節目《人民大道》主持， 鮑韻 與我女都發聲抗議。 Nana， 哈哈 ，Nana 好笑嘅 Nana， 佢聽到聲咧，因為而家濃咗，但係又唔係話 100% 濃嘅。咁佢咧就無端端答阿爹咧，即係其實貓好得意嘅，即係以佢嘅智慧咧，頂籠三歲嘅啫。我諗 Nana， 咁咧佢就以為你講嘢都係冇意思嘅，即係以佢個接收能力。咁於是乎呢，咁大家差唔多 level 呢，見你出聲咪出聲囉，咁就係咁解嘅啫，即係冇一啲動物全心術嗰啲人講得咁神怪，我相信。 美林喺 Hello 紅881黃昏視頻節目《人民大道》主持，鮑韻與我女都發聲抗議，哈哈，傻林王， 喂， 港幣100元 Hi Kenny Aiken揾信王王永不嬲都撲街，但唔太諗到有乜 point 可以推到送中。 哦，其實我以前呢，我覺得王永係即係王師傅嘅，好耐之前，因為我啱啱知道王，即係啱識王偉文呢，喺城寨啦，我以為佢係王永係同一個人嚟嘅，好似又係做過傳媒，又係犯過非禮咁樣㗎嘛，兩條友都，即係後來發現啦，唔知有冇噏錯咗呢。咁佢用咩 point 可以推到送中条例是合理的呢？我真的想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先这样。我现在就看我自己的画面呢，不停地淋淋窒下呢，其实是不是追紧的时间就越来越甩嘴呢？我都想知道。因为如果你听说啱的话，他又窒的话，即是他会甩嘴咯，是不是 ?OK， 那我今天晏昼我看一个新闻呢，叫习近平呢就为一个叫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哇！真系笑到你扑街嘅，真系，即系仲专登拍咗一条都拍得几靓嘅片咧，就系讲紧咧每个文化就冇分高同低嘅咁样，咁啊即系想统战呢个一带一路，甚至乎与大相关咧，就话嗰啲民主国家就夹硬将个价值观，即系将佢自己的价值观输出俾人，要人哋跟随佢。即係我覺得佢咁樣講呢，即係如果你飲茶食飯就冇所謂嘅，咁講阿媽係女人啫。咁但係只不過呢，共產黨呢佢竟然夠膽話自己係中華嘅文化呢，即係我覺得簡直係匪夷所思啦，第一。第二就係呢，即係你咁講冇所謂嘅意思呢，就係喂，你嗰啲共產黨遊論過嘅人民嗰啲行為，佢影響咗人哋嘅價值觀㗎嘛，而家係。即係好簡單，以前香港啲鬼佬都唔會買翻版碟嘅，但係翻過大陸做嘢嗰啲咧，乜都夠膽做嘅。嗱，呢個就十幾廿年前嘅體會啦。咁我認識一啲日本人咧，話有好有禮貌，好即係出到街咧，即係出到國外咧，就好守規矩嘅，岌頭岌計嘅，即係目送到你消失咗，佢先至企翻直嘅咁樣。但係我認識嗰啲去過大陸做嘢嗰啲日本人咧，我去屋企探佢咧，哇，成地嘅拖鞋都係～關刀型的 Nike 啊，四間的 Adidas 啊，同埋任何嘢都係買老返嘅。即係你呢個係中共嘅價值觀係影響曬全世界嘛，我哋冇義務要啃你呢啲嘢㗎嘛。咁當然有啲人覺得好正嘅，即係例如我認識嗰兩個日本人呢，都覺得大陸好自由嘅，因為喺自己本國呢話好拘緊嘅，有虛偽嘅啲人，即係明明好想掠啖吞返落去就唔係好衛生嘅。嘩，返到大陸自己掠埋一份呢，即係有啲人覺得真係好爽嘅，即係爽到不得了。咁所以我覺得問題就係咁囉，即係你嗰啲咩所謂中華嘅文化，即係我批嘅不知所謂。中華嘅文化能夠成全到呢，我覺得只有韓國嘅啫。即係因為韓國呢以前係中國嘅，即係嗰陣時都未有中國，嗰陣時係咩朝呀，咪話俾我聽係咪宋朝啊，即係老友記嚟㗎嘛，成日都要奉獻俾中國㗎嘛，嗰陣時。咁呢佢就好多律例啊，甚至乎好多日本都係嘅，即係唐朝好多嘢都係仿照中國嘅唐朝去治理國家嘅，甚至乎啲 个城市嘅 structure 啊，嗰啲官阶啊，用嘅名称啊，甚至用啲字啊咁样，韩国亦都系照跟嘅。咁但系人哋咁多年嚟都冇改过朝代咧，甚至乎人哋可能是和平演变，日本肯定冇改过啦。咁啊，韩国都系有少少军事嘅问题啊，甚至乎南北韩分治啊咁样。咁人哋真系将你哋嗰啲中华嘅传统真系成全到噶嘛？咁但系你睇下中国。清朝已经不是华人，已经不是汉人啦。你学咩人讲咩中国啊，咩中华文化，真系不知所谓。 Family Jeans 抄唔通过建制派咪好冇面 ？Michael Pack 肥平犯大罪，先坐年多，谈不上报应。Michael Pack 生就企 ，Kenneth 如企喺邻里张集总讲嘅嘢相反，呢讲就系真话。 哦，系噶，其实。喂，咁啊，肥平都系坐年龄，咁啊，黄之锋啊，真系好重罪，我觉得，即系哇，两年、啊，大佬。咁咧，我唔知啊 ，Kenny 啊，即系二三四嗰位 Kenny Aiken， 佢喺佢个 page 嗰度咧就透露话，有啲网上嘅主持咧，仲耻笑落井下石，仲系奚落黄之锋咁样。我想你讲下究竟边个网台咁大开眼界啊？即系我冇真去揾啦。咁但系嗰啲系咩人嚟嘅咧？即系嗱，如果我唔知你讲边个台之前咧，我估都系一系 Barry 啦，即系嗰个低俗频道啦；一系就嗰、那个吴康正啦，嗱林康正啦；一系就嗰啲热狗啦，热狗嗰啲残余嘅死症种啦；一系就焦土派啦咁样。是他们才会这样讲的，是吧？不过我曾经 comment 过黄之锋，我都被人觉得我是那些人，即是我只不过呢，我就是说，即是其实呢，他们即是全身投入了政治，坐下监，就即是客观上呢，就会增加他们的个决心，同埋会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钱，不要那么伤心啦，这样劝我朋友。哇，他即刻反了面喎。佢话、你做咩咁话佢哋呀，唔应该佢哋坐㗎嘛，咁讲。咁我都梗係知道唔应该啦，我都知呢啲係恶法，我都知呢啲係扭曲人性或者一啲扭曲个现实嘅一啲判决嚟㗎啦。咁但係我讲客观现实，咁佢更加 tough， 更加有决心，同埋将来个政治能量会更加大。咁呢个都客观嘅分析嚟嘅。咁于是乎嗰个朋友嬲咗啦，见到面我专登同佢打招呼。佢都好老鑑咁樣，身體內膽招呼大隻眼唔望我嗰種咯，即係我知咩事㗎啦。咁有時可能我個人就太唔夠感性啦，咁呢所以即係好容易俾人誤會嘅。因為好多人覺得你唔把口唔敢講都係等於對面㗎嘛。咁所以唉，我都 handle 唔到呢啲人事嘅關係。等等先，我攞隻貓嚟玩先。咪咪點呀？因为咪咪咧不停咁样玩咗自己嘅玩具咧，玩到呱呱声咧，分晒心啊！咁啊嚟呢度坐下啦，好惯噶佢。咪咪系呢个折耳猫啊，个样几戆居，个耳仔好似小耳咁，我觉得佢。咩啊？Vincent， 喂，好耐冇见喎，咦 ，Vincent 唔系嬲咗我嘅咩？定我记错咗另外一个？因为我觉得，我记得有个类似阿 Vincent 嘅时代，即系嗰个期间，我识你都有长期捧场嘅 Vincent， 同埋另外一个叫咩 ？Sharon 啊，系嘛？我都有几个咧，即系同一 type 嘅城寨嘅听众咧。直头系留咗言落，我对你好失望啊！咁样以后都冇入嚟嘅。咁我 Vincent 应该唔系哦。 搵信旺黄永好多年前自己开咗个网台，好奇呢咁，系 Studio 车泊响条街做节目，而企起嚟日本人好虚伪，在日本好守规矩，在冇日本人地方就好癫。Terry 仲探长好。Nancy 嚟港币118元。喂 ,thank you, Nancy, 点解咁得意嘅呢？我今日专登有个 PayMe 嘅 account, 希望大家试下都係 work 唔 work 呢。 但系点知偏偏咧，就呢边多咗好多进账，真系。咁我梗系唔系嫌你哋唔喺嗰边啦，但系点都多谢啦，各位。咁但系有冇人可以试下究竟嗰个 PayMe work 唔 work 咧？即系纯粹系想开下斋，有冇特别嘅？ 会确张开手嘅手势。 喂，阿 Quark 卡伊，喂你好啊，好生面口啊呢位，张开手嘅手势。喂，咁啊 Nancy 你好啊，原来咧有份sponsor 嘅朋友咧个 thumbnail 好大嘅。喂，咁继续啦，因为我咧每次咧即系都希望快速咁样讲晒所有讲嘅嘢嘅。咁原因咧就系咧我而家打算咧。就多啲時間剪返一啲片或者拍返一啲片，即係除咗即係 ideal 啦，就一個禮拜有一條 live 啦，即係而家星期四啦。咁另外呢 at least 有一條片會係剪片啦，希望 up to 兩條啦咁樣。即係可能有啲係剪片，有啲係做返音樂節目都唔定嘅。即係想 keep 返即係一個禮拜我有我啲唔同嘅興趣嘅片啦，咁希望会吸引多啲唔系听开政治嘢嘅朋友入嚟，咁我就唔系厌倦嗰啲听政治嘢嘅朋友啊。问题就系咧，即系想开源咯，即系唔想大家有个疲劳嘅感觉，因为我即系譬如今日冇嘢做啊，全日喺屋企啊，即系朝头早睇早场，咁啊全日喺屋企，咁我试下听晒其他嗰啲网台嘅内容，但系发觉咧都系一个死路一条嘅，即系个个网台都系讲同一样嘢啦。咁嗰啲朋友呢就其實我見到有啲好好反應嘅網站呢，即係好好反應嘅節目呢，就係、是、個 Barry 嘅，即係個 Barry 媽。咁呢全部呢嘅 response 呢都係話嘩鬧得好啊，夠盡情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呢種咁嘅 response 呢係真係冇前途啊，即係大家都淨係借個節目嚟拗痕啊，即係出火啊咁樣呢。咁我覺得成個香港係大家㗎嘛，即係我而家個現象出現啦。以前就係好多人都咩都唔理，不問世事，甚至乎票都唔投，又或者淨係睇無線，又甚至乎呢就成日都係各打五十大板，即係建制派我都知衰，不過民主黨我有幾好啊咁樣。即係我三番四次呢我都喺度講過呢，就算點樣爭泛民呢，但係泛民嘅本質同埋泛民嘅記錄都是跟建制派有基本的不同的嘛，是不是？建制派他们投的票基本上八成九成都是与民为敌的，与多数的香港人为敌的，尤其是福利的方面。但是民主党可能有时出卖了一点，但他都不至于出卖香港，是不是？即是你如果要拗呢，即是如果有人熟的话呢，对立法会的议案和投票记录你就看到的。我真的费事跟你拗这些东西。根本上嗰啲人为咗争民主党而调返转招土啦，咁招土又係嗰句路土土啦，益咗边个边个最开心啦，係咪先？即係呢个几时都有用㗎。咁但係嗰啲人呢仲夠胆话自己係民主派呀，夠胆话自己係即係反共产党呀咁样。即係我觉得中晒服㗎，真係。即係諗返起黄毓民呀，当年佢话全体总辞就五区公投。调翻转谂，而家真系一个福嚟嘅。好彩嗰阵时冇人睬佢啫，好彩华叔真系死得迟咗一年半年，一年半载嘅，即系死咗一年半载咧，可能大家中咗伏噶啦，包括我在内。你谂下，如果全个立法会总辞今日发生嘅嘢，已经提早咗五年啦。因为立法会做乜都得嘅，嗰阵时我都有提出呢个疑问，但系冇人答到我。总之迟咗先算啦，凸显佢嘅立法会嘅不公。喂，咁但系共产党未？上下其手咯，将会咁，所以到今时今日，相信有啲人醒咗啦，已经即系见到民主派佢都搏晒老命咁样去争取一啲即系非常之重要嘅关键嘅问题，佢冇埋香港，即系我唔系要赞佢，即系只不过系话我哋选嘅代议士就系要咁样嚟维护住我哋嘅利益噶嘛，咁并唔系嗰啲焦土派或者叶普成嗰啲。即系见到民主党或者泛民就样样嘢都挑剔，投票又唔走去投，甚至乎至到而家十年内冇咗廿几万嘅票，咁啊呢啲系有目共睹嘅。 咁所以太遲㗎啦，其實一切都太遲㗎，而家已經冇得救㗎啦。咁但問題就係、是、希望一啲原本係既得利益者而家成為首先的受害者嗰啲朋友呢就覺醒。咁呢個唔使我講，亦都唔使我願望嘅，事實上已經發生咗。 Record 張開手嘅手勢 Michael Pack 遲些談音樂，喜歡你談音樂。 Can you can Barry go live 成千人聽韻信王 Can you hang raw 嘅節目咪教咗你點呃收聽率囉。笑到撲街 ，Can you can 上次咪講鬼咯，佢爆咪狂講泛民，我屌你老母，冚家產，最緊要呢一句嘢清楚，其他內容唔重要。 我真係講唔出啊，大佬，即係你咁樣講得出嚟，你咪又吸翻嗰啲人，屌嗰啲人，唉、哎，我又唔敢話低端人口，即係唔低都尾耳咁低噶啦，即係唔係話户口有幾多錢啊，即係。我覺得一陣間我會講下咧，究竟rich 嘅定義啊，即係唔好話有錢，即係廣東話或者中文咧，廣東話啦，可能有錢同富有係一樣嘅意思噶嘛。咁但係富有同有錢係唔同嘅，我認為。 韻信王肯定要親身上嚟聲演先得 ，sorry 讀唔到呢個效果。信王屁咗一屁 ，check 下。 咦 ，check 下先，我聽 cracking 一聲咧，就係呢啲聲啊。哎呀死啦撳咗去邊呢點樣睇返嗰啲過咗個 message 呢喔懵成成我聽到嗰啲聲音我唔知咗頭先撈唔到做乜應該係 PayMe 嘅。我邊度 check 到你 PayMe 嘅話呢頭先彈咗出嚟呢我冇掌握佢喔、哦、message 嗰度老花越嚟嚴重添。哦、oh, ,ok, 咦唔係喎呢個支出嚟㗎咋喎咁收入呢啊係咪就由睇 PayMe 睇到呢啊我見到 Solon pay 咗咩 sweat day 呀、啊、你叫做 sweat day day 呀、啊5D 是什麼意思啊不太明白、啊。喂 ,thank you 啊。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在哪裡 pay 了其實。是不是就是那個 message 啊還是 email 通知了我呢給少時間啊未適應到。啊 ,email 見到了。check 下 O 不 OK。OK 喎、啊。喂 ,thank you 啊。哇你過咗100啊我下次要請你飲咖啡啦呢啲真係事都咁重手。喂 ,thank you. 然後 PayMe 就係用咗幾多少時間呢其實 PayMe 係咪複雜過 SuperChat 呢你覺得問下用家嘅意見先。Nana? Kenny Aiken 探長轉行講 UFO 用10分鐘將個 D 國語好行嘅要出嘅內容轉返廣東話包你爆收視 Nancy Lee 好俗 Dilbert 講還講唔使提人老母記各位和探長早晨 喂 Hello Michael Pack 罵得最令人憎惡的粗口 Nancy Lee 開 PayMap 就睇到 Kenny Aiken 老探不用我同你搵條 V 片剪 D 內容我同你一齐旁述，一定爆笑。Ricky John Hello， 今晚迟咗翻过来听直播。 喂，多谢你捧场啊 ，Ricky。Ricky Young 咧就系唔系成日嚟嘅，应该系咪？因为你个名咧，我唔识点读咧，你介绍咗我读个 Young 咧，咁我明啦，咁我印象即刻深刻咗啊。咁另外咧，阿 Candy 你系咪出山啫？屌！如果你出山我梗係奉陪啦唔通你花生台咩係咪先。咁呢就Nancy 教開 PayMe app, 因為睇開 PayMe app 呢我見唔到個銀碼我就係見到有個 message 㗎咋我唔知點搞唔知點整㗎真係。 哦 ，PayMe 有啲烦啊。 沙林王要开屏 ，AC 哦系、哦， 有啲烦。晚上王，明天人大政协将到中联办开会，民阵决定明天发起游行抗议，时间14:00，地点西区警署集合，游行到中联办。 喂，呢、這个咧，西区警署喺边咧？我都唔知道。是西区警署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湾仔金钟那个呢不知道。喂有没有人有更加多资料啊真的吹下鸡啦。喂咁听日要返工㗎嘛大家都。咁我諗食个 lunch 都要去啦或者请半日假啦因为生死存亡啊呢、這个。但中联办开会又同立法会又冇关㗎喎。咁即係干预香港嘅内政啦呢啲。 Kenny Aiken 我客串无难度下午我多数得闲 ,Kenny Aiken 又系时候教教猪再约大温女马个片棍马、 哦 okay、 再网台卖马来西亚楼又卖骨灰烟之后被人识破了他已扑咗街啦迷眼开口笑嘅表情迷眼开口笑嘅表情迷眼开口笑嘅表情。 喂但好奇怪喎、哦、即係虽然佢搵人笨柒啦咁但係呢有好多人听佢节目㗎喎、哦、即係话呢多数人呢明知道都听嗰啲呢就是非不分嘅即係又唔关我事唔係我钱即係你睇第啲台都知呀即係第啲台成日都坤人钱呀、啊、或者即係乜都讲钱呀咁嗰啲呢咁但係佢哋个諗法呢喂佢呃钱关我咩事啫我照聽㗎喇佢係一個娛樂提供者嚟㗎嘛咁樣。點解咁講呢我認識啲人呢亦都了解我即係同都熟我個人係咩邊種人啦甚至乎對某啲事情嘅內情亦都知㗎喎你同佢傾偈佢亦都唔會反對我嘅講法亦都知道我講緊乜嘅。嘩但我竟然呢見到佢遊行嗰陣時呢幫佢哋擺街站啊照幫手嗌咪啊照幫手派嘢咁樣。即係嗰啲人其實諗緊咩嘅呢個腦定我諗多咗呢即係俾你會唔會先嗱你明知佢係咁㗎啦又即係講大話啦即係咪前咪後兩個人啦咁呢又懶係同我好 friend 啦即係佢係咁嘅佢哋乜都講錢嘅只要咁樣咁直至到出咗一單官司咁樣咁但係第二次我又見到佢又幫佢手喎又甚至乎有啲人呢出錢出力去幫佢印嘢咁樣都有㗎喎。即係啲人諗緊乜嘅呢究竟即係完全唔知情嘅。我覺得 ok 啦你唔知情你咪繼續沐浴喺外河囉即係你好崇拜佢嘅有機會幫佢手咁樣。嘩但你又知道個人係點㗎喎你亦都見過曬佢嗰窿嘢啦啲口臉啲嘴臉啊佢點樣去整走啲人啊點樣各樣見到曬嘅。咁但係都係要義無反顧咁樣幫手嘅。即係我對呢啲人係好撚失望㗎真係。即係你連一個是非嘅心都冇嘅。咁於是乎呢就有人話四方西啦我見到上次 Ken 呢個節目即係 Rexin 個節目。我一頭都話有冇搞錯啊話我咩網台界嘅劉慧卿啊。咁我有少少興㗎我想開佢波㗎啦。咁但係咁我思考下究竟佢點解咁講呢咁但係我當我明白佢話我都係網台界四方西呢即係去到邊度都唔妥嗰啲人嘅。咁我覺得幾貼切㗎喎。喂咁唔通你見到有問題你都仲係沐浴喺外河咩即係我就唔得囉原來好多人得嘅。即係證明係個問題喺我度嘅原來都係。咁所以呢我欣然咁接受咗呢我咪就係網台界四方西囉或者四方 L 囉。冇所謂。即係唔通我因為驚你咁樣話我又改變咗自己咩係咪先唔會㗎嘛。 韦信旺西区警署在西环赵醒南跌打那头 陈 奕君还有帮感情宣传下他部网剧 TURECREATE 虽然有时错过直播不过过后都补听翻 陈 奕君他演 Panda 歌、 oh, okay. Fox Mark 中联变对面 CMPayMe 爱国户口不用得 韦信旺 旺我不明白买层楼这么多钱这么易被困 买层楼是什么意思啊买层楼这么多钱这么易被困是什么意思啊死了 follow 唔到，对唔住，可唔可以讲多次完整少少咧？ 叫 repaint 睇落唔系香港身份证用唔得。 哦，原来咁嘅，咦，咁好有面噶，其实用 PayMe， 咁当然，咁攞美国护照嗰啲仲有面嘅，咁啊 super chat， 即系总之入得嚟9724嗰啲咧，又听到 enjoy 嗰啲咧都有面嘅，老实讲。即系你起码知道我讲乜啦，我见到原来好多人唔知道我讲乜嘅，即系上次我听即系阿 Kenny 啦，阿 Regazine 嘅 Kelvin 咧嘅教训咧，即系佢即系简直系当头棒喝啦，即系就觉得我嘅失败，即系佢哋都认为我失败嘅，我相信，即系睇个 figure 嚟讲咧，即系就系嘅原因咧就系我讲啲嘢要人思考，有好多人咧当网台娱乐嘅时候咧就濑嘢啦，就一定。即系我就唔 friendly of 嗰啲人嘅，即系嗰啲人最憎我嘅，因为都唔知道你曲定直，你讲一大轮，原来讲呢样嘢我又唔知道，串紧你又唔知道，耻笑紧人嗰、那个人又唔知道，后来第日先知咁样，即系其实我又唔刻意咁样做嘅，即系只不过即系我尝试下用唔同嘅角度咧去睇一件事，咁可能我就会嘥多啲脑筋去消化一样嘢啦。咁我自细都有呢个呢一种病嘅。即系嗰种病咧，就系我阅读有困难嘅状况咧，其实系因为我就算阅读或者听人讲嘢或者睇电视，我都要将佢打横打掂咁样抡一镬咧，我有我自己嘅睇法嘅，咁咪变咗好慢咯。即系睇书我追唔上，翻学我追唔上，原因就系我任何嘢我都要谂过有自己嘅睇法，我先至可以 pass 到去。另外一个 level 或者另外一个 chapter 嘅，咁所以读书唔成咯，咁样未，咁啊呢个唔知点解啦，可能关乎我细个一个严重哮喘病人徘徊生死咁样，个人谂嘢好偏激，同埋好多时间可以俾我自己去谂嘢，冇朋友，冇乜运动，冇乜集体游戏咁样，咁所以练成我成日都好中意自己谂一样嘢去解决一种讲法，原因就我老豆老母唔理我啦，即系好忙啊嘛，佢哋即系上落。几十蚊噶嘛，每日都即系开士多，又开埋麻雀，咁我其他全部都系家姐，又冇一个玩得埋嘅，咁所以就养成一个孤僻嘅习惯咧，就成日自己谂嘢咯。咁所以读书唔成，我唔系赖啊，即系我就系因为咁样，即系自暴自弃咗，即系喺求学方面咧就俾人踢出校，又多过俾老师赞嘅咁样。咁所以系咯。咁所以至到而家都有个障碍噶，同人沟通，即系我以为自己讲啲嘢好白咧，大家都会明我讲乜嘅咧。但系讲完之后，哦，原来佢唔明我讲乜，或者唔认同我咁样谂法，即系明明有啲阿妈系女人咁简单嘅啫，即系佢睇唔到个盲点，又或者我睇唔到个盲点，咁咧就好多人唔认同我讲嘅嘢咯。咁所以好孤独噶，其实即系虽然即系点都有几廿人喺度睇紧 live， 但系我都觉得好孤独噶。同埋可能我比较自负啲啦，我又冇諗过人哋明明我继续。咁所以我又唔明点解呢，我教书呢啲人又好瘦㗎喎，即係佢明好多嘢喎，比起平时返學。即係咪究竟一般人係鍾意听废话多啲呢？咁我呢样真係唔明啦。因为我盡量都少讲废话嘅，讲亲啲嘢都係希望你容易明嘅咁样。唉，我都唔知啊，好混乱啊，就係发癫啦已经。哦，我明白你讲乜啦 ，Vincent， 而家先明白，我真系太多嘢处理啊！系头先阿 Kenny 讲紧嗰样嘢先啦。咁咧，其实感情拍嗰套剧咧，嗰套 PTU 咧，即系可能我都冇乜兴趣睇啦。咁我冇理由赞好嘅，即系因为我睇过都系麻麻地嘅，尤其是嗰啲主角咧，嗰演技咧真系唔捻知佢想点嘅。例如有边个咧？有啊，方中信啦、啊，方中信都似知佢做乜嘅。有林峰啦、啊，我喺现场睇都唔知佢讲乜，都唔知佢想点嘅。有阿 Sa 啦，同埋有几个大陆仔啦，咁样大陆仔做军装警察，即系好，即系觉得好难接受到。又或者大陆仔做古惑仔嘅头靓头马，用普通话嚟搭爹嘅，我又系顶唔顺。即系呢度唔系大陆古惑仔啊嘛，讲香港古惑仔啊嘛。香港古惑仔，如果你连广东话都唔识讲咧，我谂你去你有个阿公咧嘅丧礼都唔俾你入啦，系咪先？屌有咩理由讲普通话嘅走去阿公个丧礼嘅？屌点知你系咪鬼嚟啊？系咪先？咁所以 即系睇极都唔能够投入到。不过阿张 Sir 嘅演技梗系好啦，里面即系张 Sir 嗰啲演技，佢做嗰个角色咧系好鬼淋漓尽致噶，即系做一啲好心急、好浮躁、好残忍、好冇同理心嘅大佬。咁啊做得几好嘅，我喺现场都有睇嘅，同埋佢成日都俾到好多 input 嗰个导演嘅。因为好平面嘅成套戏都，即系无论对白啊、成啊，因为咧你合拍片就有呢个死症啊，因为主角同主角之间咧，你交流唔到啊，即系例如有一场咧，讲阿张 Sir 啊唔拍剧透啦，呢啲大家未必会睇，同埋佢啲剧情都系手术面嘅，但系阿嫂咧，即系阿张 Sir 嘅嗰条女咧，就背住佢偷食定唔知咩原因啦，咁俾阿张 Sir 知道，咁啊发脾气咁样。質佢淋水啊，咁样虐待佢咧，咁嗰场，哇！嗰条女身经百战咁噶啦，即系嗰啲整晒容嗰啲，又老司机咁样，即系边度怕你啲香港嘅马佬啊？即系搵食惯大茶饭咁样，即系我现场见到佢两个，我已经好投入，觉得一个大陆妹同埋一个香港嘅土豪咁样发生咩事我都知啦。即系其实即系大陆嗰、那个。出嚟行慣或者即係有返唔上下知識嘅女人都唔會射你啲香港嘅香港撐㗎嘛。咁所以我就完全投入唔到囉。同埋佢兩個喺台前幕後未 roll 機之前排戲完全係冇交流嘅。咁各有各做啦有少少。咁呢啲嘢梗係難唔到阿張 Sir 啦。咁但係大家即管睇下啦。其實邊度有得睇我都唔知。咁總之林峰主演嘅 PTU 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嗰啲歹角嗰部分，因为歹角咧除咗嗰个古惑仔嘅头马之外咧，全部都系香港人嚟嘅。有个大家好耐冇见嘅高雄啦，即系只眼好大嗰个咧，灯笼啊嘛眼嗰个高雄咧，即系做有套杜琪峰嘅套戏，嗰套有啊吕仲贤嗰个叫咩名咧？枪火嗰个大佬。嗰、那个叫高雄，咁啊，嗰几 part 都几好睇嘅，即系大家要捧下场。咁咧，阿张 Sir 啊，饰演阿 Panda 哥，咁啊，继续讲埋，因为我再讲张 Sir 啊，咁啊，继续招呼翻啊，头先啊 ，response 翻啊 Winston 先啦。佢话唔明点解咧买层楼咁多钱咧，都咁容易俾人坤嘅。咁佢係冇坤嘅層樓嘅，坤嘅啲擁啫，層樓佢都依然擁有嘅，因為經過吹嘘之後呢，嗰層樓明明都唔值錢嘅，但你又夠即係會拎返一啲唔係好值嘅錢嚟買咗，因為個 sales 嘅問題啫。咁一個 sales 係咪算係呃人呢？咁你又唔可以完全咁呃人嘅，佢真係有賣層樓俾你嘅。咁只不過嘩，明明嗰層樓對住墳場，你嘩，你想唔想你下一代或者下一世有好報先，買呢層樓呢乜罪都受曬，咁你下一代呢就一定会风生水起㗎喇，因为对住乱葬岗同埋坟场咁样。即係你听得明咪得囉，即係你讲得通唔係听得明。咁我好明显睇到一样嘢棍骗人啦，就係话嘩呢个咁嘅骨灰庵呢就阿何生打理呀，佢哋即係信兴嘅家族，即係啲有返上下管理咁样。喂，但係以我所知呢，佢讲呢个说话嘅时候呢，嗰个骨灰庵呢已经买咗俾个大陆佬定唔知台湾佬㗎啦。咁啊，同何家完全冇关系嘅。点解会知咧？咁巧佢系我客嚟噶嘛？即系我咁巧我知道我先够咁够胆咁大声咁讲啫。其他唔知嗰啲我都唔够胆话人哋做棍骗咯。其实即系总之一个 sales 讲到只雀都入翻个雀笼嘅咁样，咁你觉得呢啲钱抵唔抵俾佢赚咧？咁样可能买嗰个觉得抵咧，系咪？ 尹信旺，剛才見到有人說賣馬來西亞樓，即是聽網台聽下聽到買樓買層樓要好多錢，怎會這麼易落答？是像剛剛看完台灣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其中一幕講要吸引一班市民看新聞，一開始要當觀眾只得七，不要太深奧。尹信旺探長有份拍，為何會在現場？Nancy Lee Yellow V at U TV Lowen 我不是那个网台的网友、只是路过好奇得知 我基本睇时事资讯嘅。C M， 我在 Netflix 找到 《现 代美女美女迟在天》，老探好，一个房事不协调女人，迟早由准灯腐而死。 你真系讲紧边个咧？我真系唔知你讲乜咯。喂，咁Netflix 有嘅原来。咁啊，二代嘅你系咪成日都换 account 嘅咧？你成日走去得罪人嘅，真系奇怪啦！点解会换 account 嘅咧？或者唔记得密码系咪？通常啊，唔记得密码嗰啲人咧，就通常系记性好差嘅。咁去到第二部机 login 唔到，咪唯有换嗰个啦。呢啲情况咧，通常都系见到啲长辈成日会发生嘅，因为有时喺 Facebook 想 search 翻个长辈，譬如出去食饭影一张相，想寄翻俾佢。咁有幾個同一個長輩嘅名嘅問我，喂，點解開咁多 account 嘅？我冇啊，唔記得密碼咯咁樣。咁可能啊，美女美女都係長輩嚟嘅，又或者佢成日都喺 Facebook 嗰度或者 YouTube 嗰度鬧人鬧交咁樣，俾人 ban 咗，唔知是但一樣啦。我估係。 CM 唔係 sorry， 阿 Win 會講林鄭啊，探長。 哦，明白。喂，咁哇，好痕啊！突然抱完貓咧，好辛苦啊個皮。索咗鼻，索咗貓毛落去添。咁阿 Vincent 問我係咪有份拍？咁其實如果你長期都好得閒，有留意九吹24嘅話咧，我曾經有一次做唔到 live 嘅，就係跟咗阿張 Sir 去嗰、那個叫龍鼓灘定係唔知咩海水化淡廠嗰度拍外景。咁於是乎翻唔到嚟live 咯。原因就係、是、個通告好早，點解阿張 Sir 去到咧？好耐都未埋得位，咁原因就係呢，張 Sir 嘅經理人公司呢就喺國內嘅，咁呢就佢平時呢都有喺國內呢拍戲呢，都有請一啲或者 in-house 呢有啲影 making of 同埋影照片嘅同事嘅，咁佢喺上面冇落到嚟香港，咁變咗呢，咁佢認為喺香港拍劇呢對佢嘅 promotion 嚟講呢係有好處嘅，即係大陸又有香港又有咁樣，咁於是乎呢就搵咗我去 replace 嗰個同事，咁我影完啲相都係俾佢經理人公司用㗎啫咁樣囉。咁所以呢去香港拍嗰幾組呢我都有跟到去囉，咁所以見到囉。我個鼻好痕啦，等等先啦各位，我沖沖水先個鼻。喂，咁啊，继续啦，继续讲下阿张 Sir 啦。咁今朝咧，我同阿张 Sir 第一早场，咁佢琴晚打俾我咧，喂，有套韩国戏想揾你一齐睇咁样。咁其实咧，我都瞄住咁样噶啦，即系韩国戏唔系啩？你唔系唔知道我唔睇韩国片系嘛？咁其实我睇过韩国电影咧，我数得出嘅，咁包括《尸杀列车》啦，同埋嗰啲《逆权乜逆权物》嗰啲咧，即係鼓勵到我哋去搞革命嗰啲電影啦，即係對一啲不公而說不嘅電影啦，咁即係睇佢學下嘢啊，同埋知道係人嘅歷史點樣可以由一個軍權嘅政府變成一個民選嘅政府啊，咁樣即係值得學習人哋嘅歷史嘅，咁我先會睇嘅啫。咁於是乎呢就性情難卻啦，因為佢好認真咁樣，喂呢套正啊，朋友睇過好睇啊咁樣，咁啱你價咁樣，咁我即管去啦。咁臨入場我都瞄住入嘅，咁呢入到場好唔好睇呢，就我就梗係唔會劇透啦，咁但可以有 comment 嘅。咁點解張 Sir 咁想睇到戲呢？原來有原因嘅。咁呢張 Sir 早排呢 即系讲张锦晴啊。早排有套电影咧，就叫做《龙虾刑警》啊。听个名唔开胃系咪？咁即系中国人硬系中意食嘅咁样。即系我第一时间系谂起呢样嘢啦。咁当然，咁或者套戏唔系讲呢啲咧，咁我唔会知噶嘛。咁于是乎咧，咁佢就拍嗰套戏嘅时候咧，佢就同个导演好熟嘅。咁咧，佢想自己喺个戏里面咧有个特别 character， 你记得佢咧？咁啊，设计咗，即系可能佢同导演倾过咧，就设计咗一样嘢咧，就讲张锦晴喺戏里面，佢又系做黑社会大佬嘅，毒枭啊，直头系。咁咧就成日揸住部原子粒收音机咧，成日都听粤曲嘅咁样。咁因为粤曲对一啲北方嘅大陆人嚟讲咧，即系都 exotic 噶嘛。即系等于我哋听京剧咁样，我哋唔知佢唱乜噶嘛。咁于是乎咧，就我哋即系佢想突显自己南方人啦，就所以咧就唱南音咁样。咁就佢知我早排咧就同埋一锤锣鼓啊、郭启辉啊嗰啲新晋嘅一啲嗰、那个戏曲界嘅朋友有啲来往，同埋有啲交流。咁于是乎咧就答我问佢哋，喂，可唔可以咧？帮我作一首，即系或者揾一首 original 嘅男音嘅歌，就俾佢要嚟喺剧中成日都听住嗰只歌咧，咁样。咁我最中意做呢啲咁嘅鸡仔媒人噶啦，即系我觉得，即系能够有个机会俾佢哋一锤锣鼓个名俾俾大陆人知道，即系可能会更加多交流啊，甚至乎即系总之令到多啲人识，即系呢个都系我嘅谂法嚟嘅。咁就终于咧就达成咗啦，就俾咗只歌佢，咁佢喺套戏就的确系成日听到佢嗰只男音嘅歌啦。咁即系虽然呢啲系小恩小惠啦，即系叫做做即系帮下手啦，大家都阿张 Sir 好热心，因为佢咧都系演艺嘅同学嚟噶嘛，咁啊大家其实香港人嘅本身应该要咁样帮忙嘅，我觉得即系虽然我又唔系演艺啦，咁啊帮人哋 line up 下，即系我好乐意做呢样嘢。咁咧，于是乎咧就讲嗰套戏。俾我听嗰个桥系点点点点，咁我觉得我都 OK 嘅，即系嗰个咁嘅名字合情合理嘅。咁甚至乎咧，后来线上有得看啊，即系嗰啲唔知我见到边个人俾一条 link 我咁啊睇啦。咁但系冇字幕，我又唔识听佢讲啲咩话咧，即系配晒音咁样。咁咧我就睇咗少少啦，跟住冇睇到啦。咁点知咧，原来呢套戏即系《龙虾刑警》嘅编剧咧。就将个剧本咧就卖咗俾韩国，咁咧韩国咧拍呢套戏个资金咧，我谂大大话话都大过大，即系个 budget 都大过嗰度《龙虾刑警》十倍以上啊！即系我睇翻嗰个制作咧，起码嗰度有四五十组戏啊，又日戏又夜戏又外景又场景又飞车又爆炸又打斗又爆血，总之咩元素都有啊！就十足是八十年代香港最花钱嗰啲电影咁。咁有啲特技啦，譬如厂景扮外景啊，譬如个船嗰个 shot 就係喺厂拍就扮喺个海度咁样。即係好多即係好先进嘅。其实韩国人呢就佢嘅野心唔係太大呢，即係只係想拍返啲八十年代香港电影嘅元素，但係又用佢今日咁成熟嘅拍摄技巧同埋个讲古仔嘅手法咧，就似曾相识，就甚至乎系好浅白嘅，即系任何人都睇得明嘅戏啦。即系几乎系好似王晶嗰啲戏，临尾咧阿大军俾人击败咗之后咧，仲要问点解嘅？啊，点解你会睇到啲牌噶？咁样咁啊，跟住咧就专登拍多一个 flashback 嘅 shot 咧，就讲阿赌神咧，我话原来咧呢个高科技液晶体眼镜要嘥多两分钟讲嗰个液晶体眼镜呢啲。咁樣白痴嘅手法呢，咁其實韓國人受曬嘅，直頭係冇香港王晶嘅電影呢，韓國人嘅電影都冇咁豐富啊，喺呢廿年裏面。咁於是乎呢，呢套戲呢係強力咁樣 tribute 緊香港電影嘅。咁但我睇到嘩，好多香港電影嘅影子喎，包括用嘅音樂啊，嗰啲關即係嗰啲演員呢不停咁講對白，成日都表現自己個腦筋好快啊，甚至乎咧，即系嗰啲前后呼应嘅场面啊，多得滞啊，咁样。咁我觉得睇得几过瘾嘅，真系，因为嗰种瘾咧，即系已经好耐冇过过啦。八十年代香港电影，即系我细个成日睇嘅，即系朗朗上口，对白都识背嘅已经。咁但系 佢用翻今日嘅技巧咧，同埋嗰個講古仔嗰個完整程度咧，係即係讚呢套戲嘅。竟然我又瞄住入場咧，睇完之後咧，但係冇俾錢我㗎，即係完全冇關係，我都係買飛入場㗎。咁但係我分析下點解我呢套戲睇得咁開心咧，就係我以往睇過韓國片嗰啲咁嘅煽情啦。嗰啲咁嘅 over 晒嘅男女家庭父子子母嘅感情 over 到不得了，可能我人冷酷啦，我真係覺得好老土嘅，即係尤其是睇韓劇嗰啲女係唔係都喊呀，個個 shot 都要滴眼藥水呀，咁樣好憎嘅已經。咁樣第一套佢竟然冇晒我好憎嗰啲韓國戲嘅例牌嘅煎人三寶，係完全冇嘅。咁取而代之呢，就係我哋八十年代香港电影嗰啲最辉煌嘅历史咧，即系佢又喺呢套戏度出翻晒啲所有熟面嘅 trivial 咯，即系可能我都系嗰种好迂腐嘅，即系见到人哋模仿我哋嗰啲嘢咧，有少少莫名开心嘅。咁但系其实除咗咁之外咧，事实上用翻一个比较专业嘅角度咧，佢哋系我话斋咧，最难得就系佢哋嗰个 design。即係對一啲解謎嘅 design 呢係非常之好嘅。即係你從高進或者大軍把口解釋返自己出嚟，好鬼老土㗎嘛。咁呢佢呢套戲都有呢啲咁嘅情節，你覺得好好笑囉。即係搞錯使乜自己講㗎，邊度使咁樣㗎咁樣。但係原來佢要吃返自己呢個後果嘅，即係要找返數嘅，即係你咁多即係咁鍾意講曬出嚟。咁同埋呢最尾个 end shot 或者个 end scene 嗰个解谜咧，系非常之自然流畅嘅，就解释晒之前佢哋个 character 啦，佢点解咁戇鳩啦，或者点解有啲嘢咩都做唔到啦，咁样解释翻晒嘅，即系嗰啲 character 之间嘅关系冇 over 到嘅，系最尾解释翻晒俾你听嘅，即系你话夹硬又好，点都好，但系个剧情系。完整同埋好 smooth 咯，可以话系。咁我觉得值得睇嘅呢套戏，即系我近来睇嘅亚洲片之中咧，呢套系数一数二咁好睇咯，我觉得。咁所以应该捧下场啦。嗱，咁我见到啱啱韩咩泡菜暴力美学都自成一格。咁呢套咧，我觉得佢就锐意咧，就一家大细都可以睇嘅，即系。两级 A 以下嘅戏嚟嘅，即系佢好 market， 个 marketing 做得相对阔啲，同埋商业性好强，同埋老人、大人、细路都啱睇，即系打住交都出啲 funky 嘅 music 啦，即系嗰啲 funk music 啦，即系个 beat 好轻松啊咁样，即系将一啲暴力咧就包装到好似好好笑咁嘅，但系其实好捻痛嘅打到，咁佢有即系似翻旧嘅香港戏咯，香港以前八十年代嘅戏打交又系笑片。咸戏又系笑片，爱情都有啲笑片元素，古装又系笑片，讲到就话懒好笑嘅，以前好妙嘅。咁但系呢套咧就恰当咯，我觉得真系，即系嗰个导演嘅讲故事方法系非常之恰当可以话。咁同埋佢冇卖弄一啲美学嗰啲 tricks 咯，因为而家睇大陆片咧或者大陆剧咧，佢哋个技术已经进展到一个。唔错嘅技术㗎啦，例如打灯啦、道具啦、同埋影啲主角嗰啲 features 嗰啲美学啦，全部都好靓嘅。但问题就係个故事都根本就唔係讲緊呢啲嘢，即係例如即係明明你冇合片嘅，即係打到平平平啲周围飞嘅，但係佢为咗嗰个男女主角靓呢，一滴血都冇啦。同埋打到捻咗成20分钟不停咁样打不停咁弹嚟弹去，再一个 close shot 一滴汗都冇嘅，即係大陆嗰啲戏而家係咁样嘅啲剧。咁所以呢虽然拍得好靓，但我觉得都係戇鳩嘅。咁但我觉得呢套韩国嘢呢佢又冇埋弄呢啲嘢囉。即係 overall 成个画面啲calibration 呢，即係嗰啲 grading 嗰啲颜色係非常好啊，舒服啦，唔係话特别靓，即係成套又唔係特别靓，又唔係特别难拍。但系咧，所有嘢都平均咧，咁啊一套几眼前一亮嘅电影嚟嘅，咁啊唔好嘅地方当然有啦，就系嗰啲明明嗰个角色嗰个唔使用一个咁 后生嘅，即系嗰个靓仔明明好戇鳩嘅个角色，但系咧佢成日都反个双眼皮出嚟啊，懒靓仔啊咁嗰啲，我觉得多余咯。所以我宁愿揾个丑角好过咯，同埋描写啲毒贩嗰啲嗰个 scene 都几好笑嘅，即系佢用啲咩方法嚟 train 到佢哋咁劲嘅咧？原来有个特别嘅方法咁样，咁啊几得意嘅，值得睇嘅，我认为。咁同埋我朝头早去。The Elements 嗰度睇呢都係80蚊咗喎，早場 OK 抵睇喎。 The Killed Boy 冇睇過，搵信王好慘，呢一輪戲院仲被 Marvel 霸晒，冇乜戲好睇。搵信王你話似80年代港片，即係炸雞特工隊，搵信王離身、嗯、我都唔睇韓片，除了逆權系列吳迪基韓片，啲古仔麻麻，但攝影場景畫面都好靚。二代美女美女請問父老大，原罪結局未？吳迪基泡菜暴力美學都算自成一格，鮑恩會希望大家俾真探獎啊！現在135人看。 啊，係點解後勁會好啲嘅咧？即係講到有少少出牙血啦，已經但係仲係上升緊嘅就。即係其實好多人都係係咪撞入嚟嘅呢，希望即係大家俾少少 response 啦，九吹廿四嘅精結呢就係、是、可以同大家一吹廿四㗎嘛，就唔係單向嘅，單向呢其實任何節目都單向嘅，咁所以呢希望大家利用呢個平台呢就講多啲嘢啦。咁係呀，頭先係咁講咗嗰個張 Sir 有份飾演嗰度演出嗰度叫做龍蝦刑警。咁原來呢我就完全冇提呢度炸雞特工隊，咁同埋我聽到呢個戲名我又係唔開胃嘅，屌炸雞特工隊，鬼唔係嗰啲死人韓國人呢成日想輸出自己嗰啲流行文化，包括飲啤酒食炸雞嗰啲咁嘅膚淺嘅行為咩咁樣。咁但係呢又有啲即係到戲裡面呢佢交代啲炸雞同飲啤酒呢就有個睇法㗎喎、哦、就即係令我覺得即係好另眼相看啦，你韓國人出曬名肉麻㗎嘛，即係成日自己食嚿屎都覺得有型㗎嘛，咁但係佢都係講世代囉，有少少我覺得 OK 㗎，即係我梗係唔會劇透啦。咁我喺呢幾日除咗睇呢套我秒住睇嘅戲呢，有另外一套呢就係、是、秒住睇嘅戲呢，就係、是、喺 Netflix 睇咗流浪地球囉。咁流浪地球我覺得就真係 sorry 呀，唉都不值一提啊。 Liam Liu, Hello Tom. 喂 ,Hello, Liam. 咁唔知点解呢我喺度讲亲韩国戏呢都有人问我有冇睇过 Old Boy 㗎喎。咁啊 ,Dicky 你唔系第一个啦。咁啊起码记忆中都有四个人问我有冇睇过 Old Boy。咁呢其实 Old Boy 十年前呢我啲朋友已经嘩真係好好睇啊，未睇过咁好睇嘅戏啊，即係讲到咁夸张。咁其實我秒韓國片呢我秒咗超過十年啦，證明。因為我當時屌有冇好睇呀咁肉麻咁樣。咁呢原來 Old Boy 呢日本嘅劇本嚟㗎喎。咁韓國拍㗎喎。應該係好似係。睇我。咁我都冇機會睇呀，因為 Netflix 有嘅戲我先會睇㗎，就如果韓國片。咁我除咗呢套啦，張 Sir 大力咁樣推介，咁原來係真係冇推介錯嘅。 Liam Liu， 我 send 咗条宝矿列广告俾你，好好奇佢究竟点拍到咁，系咪用航拍？想请教下你。 哦，其实而家咧航拍都拍到咁样噶，真系，因为而家有啲航拍机咁细部嘅，咁咧系有啲，因为而家美国嘅航拍界咧，佢哋系兴自己砌机嘅，咁咧自己砌机有咩好处呢？佢就可以整走晒嗰啲 GPS 啦，整走晒嗰啲个 location， 嗰、那个咩嗰、那个叫做唔准人嗰个叫咩名，即係唔准飞嗰、那个，即係嗰、那个即係有啲指标呢係唔准飞嘅，如果你用 DJI 嘅话，咁呢佢就完全係冇呢啲咁嘅restricted， 係咪叫做 restriction， 即係冇晒呢啲啲 program 喺里面嘅，咁部机肉酸酸嘅砌得，但可以去到好细， 同埋个 motion 咧可以咁样360度又得，咁样反就得嘅。即系总之高手先会用嗰啲机嘅。咁而家嗰啲机系细到咧，一格窗口仔都穿得过嘅。咁甚至乎我见到最高嘅高手咧，系玩嗰啲 racing 咧，佢直头喺个室内嘅墙嗰度咧，有好多唔同嘅嘅LED 嘅光管圈咧，佢要飞穿晒咁多个先至可以围一个圈嘅。咁个技术真系超劲噶，嗰啲一定要戴个 goggle 喺个头嗰度先玩到嘅。咁以我所知，佢哋用一啲好 high resolution 嘅 cam 咧，而家都好细部噶嘛。咁所以啱啱孭到一部机咧，佢哋就可以飞得好高速度，可以去晒嗰啲即系窿窿罅罅地方嘅。咁啊，除咗用嗰啲 drone 嚟拍呢个效果咧，咁仲有好多方法嘅。咁用啲好细嘅 cam。再加一個類似而家DJI Pocket 嗰個都做到你所講個效果㗎啦。咁因為佢而家嗰啲機呢嗰個 tracking, 唔係後期嘅 tracking, 同埋前期嘅 gimbal 呢都係接近 perfect 㗎啦。咁所以呢今時今日拍到嗰啲效果呢就唔難嘅，其實真係。咁如果有呢啲 job 我都有信心我做得到嘅應該。 二代美女美女现时好多明星都会带台搵食，Jackie 宋康浩的蝙蝠都好好睇，撩撩韩片我鍾意睇韩流怪客爱的肢解八月照相馆。 啊，我反而有睇韩流怪客喎。问韩流怪客呢嗰间特技公司呢真係好有名堂㗎喎。佢拍完韩流怪客之后呢就已经即间公司係一啲美国嘅韩国人开嘅。咁喺美國讀書，而佢哋啲成績又幾好，又好有 sense 咁樣，即係做到韓流怪客。但係韓國人呢佢係真係會回流返自己國家嗰度貢獻嘅。咁所以呢就即係直接呢就因為韓流怪客呢度呢就將韓國嘅電影升咗 level 啦，明顯即係佢就係美國片咁勁嘅特技可以。同埋嗰導演嘅功力又夠啦，因為拍特技片呢导演係好紧要㗎，即係唔係淨係后期紧要。因为你嗰班演员就见唔到嗰个实物㗎嘛。全部都係即係好似做舞台劇係要靠幻想，好驚同埋驚驚地同埋少少驚呢嗰个反应都反映到你同嗰个 CG 之间嗰个关系㗎嘛。咁所以我觉得嗰套真係又係令我另眼相看嘅一套韩国片嚟嘅。同埋我觉得佢根本就唔似韩国戏添嘅。即我睇嗰陣，咁同埋但係嗰套都係有啲大開眼界嘅，就係、是、關於個喪禮呢，即係你見到韓國嘅喪禮呢嗰啲咪就係最正宗嘅中華嘅喪禮囉。咁但係香港嘅喪禮呢就鬼靈精怪，又要破地獄呀、啊、又好浮誇呀、啊、啲顏色又好肉酸呀、啊、咁樣又污糟邋遢呀、啊、噴火呀、啊、咁嗰啲呢真係死不瞑目㗎，呢啲真係令到個先人我覺得。咁你講其他啲愛的肢解呀、啊、八月照相館我都冇睇。 Frank 厉害开炮掌，迷眼微笑嘅表情，浅呼吸嘅挥手手势，浅呼吸嘅挥手手势，浅呼吸嘅挥手手势。Liam Liu Felix 老探，爆音雷香港政府真係死得，猪瘟咁大件事都唔公布给市民。 喂係囉，即係其实猪瘟咗俾害死呀、啊。即係上面完全唔檢疫落到嚟先發現嘅。喂但係嗰啲咁嘅豬籠呢一句都冇埋怨大陸嗰方面㗎喎。咁呢就淨係問政府攞錢啦，蝕咗咁點算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咁有好多人呢就話嘩政府點你去反佔中你又去。而家有嘢呢又問返政府攞錢咁樣。喂你唔使做生意你唔使蝕㗎咁樣。即係雖然咁樣講有啲涼薄嘅。咁並唔係冇道理㗎喎，喂你有特權禁制啦，你做豬係咪，即係唔係人都做得㗎嘛。即係五豐行底下背後有背景嘅有政治立場嘅人先做得㗎嘛。即係唔通李永達可以開個豬場咩，可以賣豬咩，唔得㗎嘛。咁所以呢即係呢啲又係我覺得唔抵可憐啦，有事又新大即係新手黨咁樣。同埋我聽到有個消息呢就係話呢佢去到中環放啲豬呀，喂我真係好想見到咁嘅情況喎。即係最好係立法會添嘛，真係。 鲍恩雷香港政府真系死得。 sorry， 讲咗。唔系咯，即系以前沙士嗰啲啊，即系小儿科啊，相对真系。上次流感又系好低调咁样又过一过啦。即系其实香港人真系好容易管嘅，老实讲，你都管到咁扑街，可以死啦。 唔直气，最近个个都拿权力游戏，个个都吊你龙母，康康池啲仲有秋行军虫。 咩嚟噶？秋行军虫 game 啊，定系戏啊？唔知啊，其实而家都几头痛噶，因为剧我已经唔敢睇噶啦，咁所以咧，你话权力游戏我都真系唔敢开始啊，因为人人都讲呢套戏，即系我唔系唔想讲埋一份，但我真系冇咁嘅时间咯，一追亲就好大镬噶啦嘛，即系我都系冇乜意志嗰啲人嚟噶嘛，追剧追起剧上嚟。 尹信旺佢哋话大猪去为政总嘛，支持， 梗系支持啦，快啲添啊，屌！ 阿韵奴爷猪猪战中好啊！ 喂，仲有咧，即系大家都讲紧，哇，仲有人讲紧电影喎。 调拨秋行军虫，真虫嚟，重温啊！ 咩嚟嘅咧？喂，可唔可以具体啲讲俾我听咧？因为我真系答唔到啲。咁我见到阿 Candy 又 post 咗 3D 版嘅《天空之城》嘅 trailer 喎，哇，好，我睇到都好感动啊！因为做《天空之城》嘅时候，我啱出嚟做嘢咧。即係嗰陣時有機會，即係喺戲院見識過即係屌突然間唔記得咗添，我就係記得九世陽嗰個作者叫咩？突然間宮崎駿嘅卡通咧，哇！嗰陣時真係追嘅，咁突然間見到一個 shot 啫，就係佢踩上嗰個飛行器嘅時候，後面有隻嗰隻類似蝸牛好多眼嗰隻跟住佢，哇！就係睇一個 shot 都已經毛管都動嘅動曬啦，真係好感動。因为佢个片系制作得好好啊！ 恒雄破坏力劲过蝗虫。 喂，我见到咧，1975年咧，《Time Magazine》有个封面咧，就系毛泽东个头像同埋一啲红色嘅蝗虫咧，个封面，哇！屌，真系有感染力啊！嗰幅图同埋非常有先见啊！大家有冇见过咧？你得闲可以 search 下啦，75年嘅《Time Magazine》封面其中一期咧。就是讲文化大革命的。哦，那套什么秋行军虫是不是就是风之谷啊？ 嗯，就叫风之谷啊。 不是叫做 Wind Princess 吗？那套。三个名字都不同不拉间的，为什么？一套是讲个风的 Princess， 如果是的话，风之谷是讲个谷，跟着 Princess 是讲个公主，这样。不知道啊，真的好奇怪。喂，咁我想讲啊，即係头先我本来寫低想讲嗰啲嘢呢都有人讲咗啦。喂，咁听日呢就记住去游行啦，我都相信会去，因为我听日早已经出咗街啦。咁呢2点钟就喺西区警署啊，喂啊监制。咁呢游行去中联办嘅。因为听日中联办开会想博取呀嗰單嘢，但係唔喺立法会博取嘅咩？即係送中条例呀。即係总之佢又搞一啲动作出嚟support 啊林郑啦，应该係咁啦，係咪？咁我想讲下呢就係64、30周年啦。咁我记得早呢5、6年呢，即係64个烛光晚会都好多风波嘅，尤其是有人走上台嗰度抢咪啦。咁后来原来俾我知道呢，抢咪嗰度有呢，原来係indie 乐坛嘅其中一条友嚟嘅，嗰个友叫做眼突突，嗰个友叫咩话？你唔记得咗呢啲人个名添？眼突突嘅，留两二撇鸡嘅，嗰对叫咩 band 啊？唔记得咗，应该呢个都冇人知噶啦。咁咧，好似嗰条友咧，好似好行咁嘅热狗嚟嘅。咁咧就讲啊讲到天下无敌嘅。咁但系点知咧，佢啲追随者咧发现咗，原来佢冇投过票，同埋冇系选民咧，因为嗰啲时候。是要支持游慧晶同埋郑容泰同埋而家个人民力量嘛，嗰个要公民嗰个叫咩名咁要支持呢几个㗎嘛，但佢竟然呢平时把口嗰咁行有一度咩都屌咁样，但原来冇登记做选民嘅，就俾人唱爆咗，唱到粒咗水潜咗水添。咁我觉得呢即係呢几年都有呢一类人呢，即係把口好劲嘅，即是哗众取宠之后呢，原来自己咩都冇付出过，就喺度不停咁样话民主党啊、泛民啊、害香港啊或者卖香港啊，即是不停啊，呢啲人 即系其实究竟，即系佢哋关心时事、关心政治嘅背后系为咗咩嘅咧？咁好多人都喺度质疑紧，有好多人去，譬如去社运嘅场合，譬如雨伞系为咗沟仔沟女嘅咁样。我觉得唔紧要嘅，即系呢啲人为咗有人注意啊，俾佢立意啊，沟仔沟女啊，咁又如何啫？咁都有机会认识呢样嘢啫嘛。咁但系时间就能够即系睇得到咧，究竟嗰啲人系为咗啲咩而行入呢个社运圈咯？我见到好多同行者咧，即系当时就算有一齐做节目啊嘅朋友，都好热血嘅，即系都游行嘅，都有嗌口号，同埋喺节目度都声讨嘅。咁但系近呢两年已经冇咗影啦。咁啊，真系系咪个无力感大到咁啊？亦话其实当日佢系为咗有个社交先至会去嗰度，其实对社运或者对香港感情系咪唔系好大啊？即系点解咁讲咧？因为我有时见到啲老人咧翻教会咧，又或者未必系老人嘅师奶啊、主妇啊咁样。即系当然天主教咧翻教堂好多生咗细路仔嘅咧，都系一个目的嘅啫。你都真系信天主咩？咁都系为咗揾间好嘅学校啊咁样。咁但系基督教冇呢啲咁嘅着数嘅时候咧，佢哋为咗一个社交圈咯。即系除咗翻教会系成为佢嘅生活嘅联谊嘅地方之外咧，佢唔记得咗耶稣系做过啲乜嘅咯，好明显。即系你有时见到，你同嗰啲人倾偈，即系佢竟然会闹嗰啲立法会拉布嗰啲人嘅。喂，如果个个系耶稣啊，点止拉布啊？谂系咪？即系根本嗰啲人就系一个翻教会嘅教会嘅，即系好似蒲吧咁样，好似去打机咁样，网吧咁样。但其实佢唔知道啊，牧师讲紧乜嘅，甚至乎圣经都未必会睇嘅，就算睇嘅都系斋背嘅啫，背完之后唔知里面点解嘅。即系我识好多呢啲人嘅，包括我有啲家庭成员都系咁样嘅。咁对一啲社会嘅嘢啦，对一啲原则啦、政治啦、公义啦，系完全系可以唔关佢事嘅。你谂下几得人惊啊！咁所以呢啲人咧，有时令到你失望嘅咧，咁一啲都唔奇嘅。咁但系，就千祈唔好怪嗰啲人为咗沟仔沟女走去瞓荧幕啊，走去示威游行啊咁样。喂，你点知唔系因为沟仔沟女而认识咗呢样嘢，而关心咗社会嗰啲政治啊，社会嗰啲我哋值得关心嘅正义嘅嘢咧？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应该俾少时间嘅。咁但系俾完时间之后，曾经又话搞社会运动，又话收咗好多捐款要搞啲嘢嗰啲人。到而家失咗踪，闪咗，上嘅落节目都有，有啲咁成日都走出嚟话：喂，我有个金主咧，叫我搞啲乜搞啲乜。但我一早已经唔信佢嘅时候咧，即系证明我又系冇睇错嗰啲人嘅。即系我唔信得过嗰啲人咧，通常都过唔到两年嘅，即系会失踪嘅呢啲人，直头会。 廉廖天日有游行，逢向梁仲恒揾信 量， 但嗰班人又不停分裂咁。Camouflage 天日唔系拍板，系中联办指示林郑要点做。 Okay. Jackie 好多垃圾，教会叫人系建制啦。 系啊，正系冚家铲嚟嗰啲，即系我都唔想挖烂冚家铲嘅，即系唔关屋企人事噶嘛。Nana 都激动啊 ，Nana 叫到想呕啊。咁咪就係囉，即係我相信大家都唔会怪我嘅，因为我头先吹鸡吹错咗喺我屋企，即係其实我想试嘢嘅，我连屋企人都有Facebook friend 㗎嘛，咁我其实九吹廿四啊，甚至乎我自从做咗 D100 之后呢，我都唔会话俾我屋企人听我有个 live 嘅节目嘅，咁我头先想试下呢，就係、是、将一张 3D 嘅相摆喺我自己嗰個 page 嗰度，跟住再 high 咗佢，再 forward 去我自己個 page 嗰度呢，即係兩 account 去 share 一張相呢，因為我自己個 page 呢就唔可以 support 到 3D 嘅相嘅，咁我試下咁玩啦，然後發覺唔得嘅，咁我仲寫埋 live now 咁樣，即係嗰邊應該呢睇見都唔會入嚟㗎啦，因為對社會嘅完全唔關心嘅，以我所知，因為嗰邊啲朋友，因為同一個議題，關於呢、這個送中條例咁大件事，係呢個香港最 critical 嘅 moment 嚟嘅，呢、這個係簡直係。但係嗰邊得7個人、8個人 like 啊，或者有注意到啦， 咁但係呢边 page 呢边呢可能有过百个人有 comment 咁样。咁所以諗深一层我亦都唔使你嗰边諗咩，咁我都照 post 都冇所谓。咁但係既然分开咗 page 同埋一个私人 account， 咁我长期都係关于一啲社会嘅嘢都係摆喺个、page 嗰边囉。咁所以就係咁样囉。即係嗰边都冇反应嘅，睇下冇反应先。啊，都有喎、啊，一个半啊，有七个反应喎、啊，即系嗰啲人都系斋拉啦，同埋整个黑衣公仔喐下喐下咁样，佢根本就唔知咩叫 live， 即系唔知道我 live now 点解，又未必老得滞嘅，即系譬如阿 Vega 嗰啲，佢唔系好老啫。哇！我见到今日好多。好多 message 喎，点解嘅？哦，因为我今日晏昼成日走去搭车啊，一阵先睇啦，唔关呢个 live 嘅事嘅。睇呢边有几多人有反应先？呢边都唔多其实。啊，咁仲有咧，中国咧就连人哋个前。外交人员外交官添啊，同埋加拿大嘅商人都夠膽当人质咁拉呢，咁我觉得呢个行为有如宣战嘅。咁但係奇怪在呢，唔知咩有几个网友呢都话我好睇，即係睇得起加拿大佬，即係睇唔睇得起佢，同埋佢有冇俾人拉，有咩相对嘅关系呢，我真係唔知呢位林伟健啊，即係諗啊，即係我舊同學，佢點解咁樣睇呢，真係奇怪啦。有啲人甚至乎个乸型总理夠膽做，即係夠膽做啲乜啦。喂，咁但係虽然佢乸型呢，但係佢夠膽拉佢，我觉得算佢係夠扑㗎啦，都唔係好乸型啫。咁但係其实所以呢，今次呢我覺得中共的諗法呢就是即是好，他就是希望很多、西方的國家呢都姑息他們在香港的利益，所以呢就會肯同你妥協這樣。但很可惜呢，他的對手是 Donald Trump 嘛，大佬。即是他根本就不是人咁品，同埋他真的癲的嘛。咁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對頭車來的。即是一日就撞一日就閃的啫，越來越近。好快香港人就死活就好清楚㗎喇。咁虽然我理性上呢，我觉得香港人都死緊㗎喇呢王。即係你个最佳，即係你个同大陆嘅分别嗰个地位，嗰个关税区嘅地位。即係其实美国人可能会 care 嘅，但係美国个总统唔 care 㗎嘛。咁但係中国佢嘅斗争逻辑或者佢斗争思维佢冇变过㗎，即係俾文革游论过嘅人呢，只要佢有权力呢，佢又任性到一个点㗎，真係。即係譬如我睇返文革嘅时候啦，即係1970几年啦，即係当共产党有个会议呢，毛泽东同克鲁晓夫去啊，唔係七几年，应该再早啲嘅共产会议去傾点样对付美国佬呢，毛泽东夠膽死呢，就话同美国开战，即不惜开战，就引入一啲美军入咗中国境内之后呢，就用原子弹一镬熟炸死3亿中国人，能够得到胜利都系值得嘅。嘩，屌佢咁样讲呢，吓捻到苏联佬都唔敢出声，即都觉得以为佢讲笑，但係好明显佢系讲真囉。即而家所有嘅拥护共产党嘅人呢个思维呢，或者佢都系崇拜緊毛泽东嘅。我仲成日听到啲老人家呢觉得毛泽东好嘢，喂共产党好嘢，就系呢觉得佢咩都夠膽死就系为之好嘢。咁所以毛泽东将呢样 DNA 呢成传到下一代呢，就系、是、习仲勋个仔呢，即系佢哋所有被共产党或者被文革蹂躏过嘅人呢，失败者佢会醒觉啦，因为唔到你唔醒嘅，即係譬如有啲人俾佢玩借咗嘅，一世都冇得翻身嘅，咁好憎共产党嘅。所以我認識得有啲大陆人呢领过佢嘢嗰啲呢，就好了解共产党嘅行为， 知道会做咩，知道唔做咩。最捻大镬咧，就系未领过嘢嘅香港人，今日共产党系你嘅老细，佢就咩一片唱好啦，同埋幻想佢会对香港好啦，幻想中国好，香港好啦，即系呢啲唔死都冇用嘅呢啲契弟真系。咁但系如果你一即系专系研究一下啲嘢啊，即系嗱，我就冇睇历史嘅，甚至乎。中史就冇讲呢啲咁嘅历史嘅，我纯粹系听马鼎盛讲完之后咧，我又上网去查证咧，之后我发觉呢件事系真事嚟嘅，即系所谓真事啦，因为有唔同嘅记载啊，咁亦都系合情合理嘅，对共产党嚟讲，咁你谂下有咩佢系牺牲唔到嘅？只要嗰啲领导人，只要嗰啲特权阶级影响唔到佢生活，影响唔到佢享受，影响唔到佢权力。我哋其他人真係炮灰咪炮灰囉，咁唔係人嚟㗎，死三億都冇所謂呀，何況你挨窮係好小事㗎啫，真係。咁所以喺理性上我唔敢樂觀嘅，咁但係感性上呢，我認為佢未必夠膽搏囉，即係得兩個答案㗎啫，一係撞，一係閃，好快就知啦，真係。咁囉，喂，我見到呢好奇怪喎，个线上人数咧就升到170几，唔系140几，但系咧留言就停晒，唔知点解嘅，唔紧要。咁啊，我继续讲我嘅历程啦。咁啊，头先咧揽住咁讲咧，我原本写好晒嗰啲，唔系写，即系我揾咗想讲嘅话题咧，都讲咗好多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就唔系好 popular 嘅呢个话题，就关于咧阿梁朝伟。就喺佢嘅 Facebook 嗰度咧出咗一条片啊，佢有份拍嘅，好似系咁。我见到好多过晒戏嘅明星都有份拍嘅。咁通常咧叫得喐呢啲星嗰啲班底咧，就通常系同阿王家卫有关啦，即系嗰班懒系搞艺术啊，有头有面嗰啲人叫到佢出嚟拍一个环保嘅片啦。就关于咧佢哋对一啲即弃嘅食具。就雪筆咁樣，或者膠袋啊、筷子啊，即係嗰啲木筷子啊，同埋啲膠叉、膠刀啊、膠羹啊咁樣。咁呢即係我覺得好感激嘅，即係呢啲人係咪值得感激呢咁樣。因為佢哋大陸冇咩做，咁咁啱呢個期間又得閒，又想見得又搵個機會可以令到好多香港人記得返佢哋。就係呢個呢就一个好唔感性嘅諗法啦，即係佢哋逢親一啲所谓曾经收好贵嘅巨星呢，一定有理由嘅，無端喺你面前出现返。咁今次亦都唔会例外啦。咁佢條片拍得靚嘅，黑白片嚟嘅。咁呢就出咗條片呢，就大力推动呢、這个叫人唔好用啲即棄嘅餐具啦咁樣。咁呢幾好啊，咁樣本来冇咩讲嘅。咁但係呢一睇啲留言呢就好精彩啦。咁呢首先我讲下我对梁朝伟嘅观感先啦，即係我其实我几憎佢嘅。因为佢六四嘅时候呢讲过一啲佢认为仲係理直气壮嘅嘢呢，仲话佢当时当啲梅艳芳啊、岑建芬之流呢出嚟嗰啲咩叫做民主歌星建中华咁样嗰陣时呢，佢就已经赞成六四镇压㗎啦，咁讲即係亲口咁讲嘅。咁呢觉得自己好威威添咁样。咁我觉得发屌你唔係呀嘛。即係虽然你即係梁朝伟係高尚过嗰班曾志伟嘅，我觉得。因为你个立场冇变到，即係 day one 我已经觉得一抵去镇压咁样。即係我唔係认同佢嘅讲法。即係只不过觉得佢啲同伴更加难睇，即係曾志伟、谭咏麟之流呢。咁但係咁又即係你好威威咁就点呢，一早就已经觉得係咁㗎啦，即係佢其实讲俾佢啲同伴听㗎啫，你哋而家走嚟投共黑食咁样，即係睇佢嚟唔起啦，咁就突显啊梁朝伟清高啦，係咪。咁但係諗深一层，佢讲呢單嘢讲赞成六四镇压都係好耐嘅事，应该係佢未信佛之前嘅访问嚟嘅，我估啊。咁但係即係佢而家信咗佛啦，咁又肯拍呢啲咁嘅宣传片，又肯 post 喺佢嘅 social media 嗰度，即係我一个感性嘅角度觉得佢都 即係我其實原諒咗佢啦，即係我唔係啲乜，我又唔係，我唔會幫襯佢嘅，即係我原唔原諒佢，即係對佢嚟講係不足為患嘅，即係我冇幫襯，我幫襯佢一次半次啦，即係睇佢電去戲院睇戲嗰啲算幫襯佢啦。咁但係佢上咗佛啊嘛，而家咁佢覺得即係殺生都係錯嘅，好鍾意愛護小動物嘅，咁你冇理由仲覺得六四嗰啲學生抵死啩？即係我樂觀嘅願望，即係或者有善心嘅諗法，就覺得即係梁朝偉應該係改變咗嘅。咁啊，於是乎咧，我就睇嗰啲留言啦。咁咧，其實你估到嘅，即係其實今時今日嗰啲social media 嘅文化咧，係即係令人幾失望，或者令人幾驚訝，又或者令人幾冇癮嘅。即係例如任何一啲善舉。都有人泼冷水啦，泼冷水嘅内容就话：，哇！你拍嗰个广告咧，你都用咗几多呢啲咁嘅即弃嘅嘢啦，咁样咁落乜人喺度大仁大义啊？有啲人咁讲啦。咁于是乎咧，就如果我系嗰个 NGO 嘅 PR 咧，我都预咗有人咁样讲咧，我即刻会教人哋点样答啦，就系话或甚至乎同啲演员讲。你而家要嚟拍嘢嗰啲道具呢，我都係執返嚟嘅啫，洗返乾淨俾你用嘅。即係我好想問呢，你執一啲筷子用過嘅，同埋膠巾膠成啊吳君如肯唔肯含落個口先，老實講啲飲桶尤其是。即係我覺得佢真係一定唔會囉。即係以我知道佢哋嗰副德性係咪先。咁二來 ,PR 講一句嘢，無論係真同假，無論嗰啲係咪真係循環再用嘅，咁對個社會影響又有幾大呢？因為佢拍嘢頂籠都係用100支飲桶50個膠巾咁樣，其實係唔夠一間大家樂一日嘅用量㗎。咁所以即係 even 佢哋就係用全新嘅又如何啫。我覺得佢影響力先係最大嘅問題囉，就並唔係拍攝嘅過程。即係呢啲係一啲左膠嘅講法囉，即係左膠咩都去到極端嘅。哦，你食齋呀，咁你唔好坐梳化囉，因為梳化都係皮做㗎，隻動物都要死㗎咁樣。啊，你食齋呀，咁你皮鞋都唔好穿，你穿布鞋啦咁樣。即係好多呢啲人㗎嘛，你 keto 呀，咁你唔好食炸粉呀，麥樂雞你唔好食啦，你搣曬皮先食啦咁樣。即係呢個世界好多呢啲人嘅。咁但係呢啲好幼稚同埋為咗拗而拗嘅諗法啦，喺網上面就好普遍嘅。咁於是乎咁更加有啲人呢就好得意嘅。咁一個仇富嘅情況呢非常之嚴重嘅。咁一陣間我又講下咩為之富啦，富有同埋有錢係咪同一樣嘢啦。咁我想講下呢，有啲人就喺度即係唔鍾意梁朝偉，或者見到嗰啲返大陸做戲嘅明星就憎嗰啲人呢，因為我覺得藍絲同黃絲呢越來越近嘅感覺呢，我係近呢兩年就越來越嚴重啦。即係咩人係黃絲咩人係藍絲呢，即係佢哋其實都係同一種人嚟嘅，我覺得。即係只不過呢佢個社交圈喺邊邊，同埋佢有某啲嘅價值觀有少少唔同嘅啫。咁但係個態度都係一樣㗎喎。咁又喺度即係明明呢件事呢係即係鼓勵人哋用少啲餐具，用少啲膠袋，用少啲即棄嘅膠巾同埋飲桶嘅。即係無論佢係咩人呢，即係就算梁振英係要呼籲呢樣嘢呢，我唔會覺得佢做得錯囉。即係我唔會覺得因為梁振英講呢樣嘢而應該用多啲飲桶，我唔會咁樣諗囉。但偏偏呢就而家好多人都係咁樣諗嘢呢，即係叫你哭笑不得㗎，我覺得。咁於是乎呢就話呢啲呀淨係你哋啲有錢人呀就浪費得最多。咁主要浪費都係有錢人，我哋窮人呢就你唔好理我哋咁樣。即係有個咁嘅聲音嘅。咁但我覺得真係奇怪啦。即係雖然我又唔係仇富，又唔係好擁護啲富有嘅人，因為我咩都唔係，我認為。咁但係即係喺一個數學上呢，一個計法呢，即係我認為啊，即係我可能咁樣講大家都好敏感嘅。首先我係反對食魚翅嘅，因為鯊魚呢俾你咁樣割咗支旗仲要在水度窒息而死，是非常殘酷的一件事。二來鯊魚在海裡面呢，它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它是要來將一些很弱的給它吃到的容易患病的一些族群 是要来做的食粮。咁如果鲨鱼食到啲走唔切嗰啲鱼呢，而走唔切嗰啲鱼冇鲨鱼食佢嘅呢，佢係死得快啲。咁死得快啲呢，如果有大量嘅鱼嘅尸体呢，即係一啲生物嘅尸体喺个水度呢，就会影响到臭氧层㗎喎。因为呢释出嘅二氧化碳过多，因为过分生长，例如红潮啦。咁红潮因为呢嗰啲鱼仔冇咗，所以有红潮啦，即係呢个生活，即係个食物链就係咁样形成嘅。咁鲨鱼嗰个好 critical 嘅一个岗位呢，就係专系嚟令到个海洋呢充满生气嘅，渣啲嗰啲都唔能够存在嘅。你可以话好残酷，但係成个地球嘅氧气同埋成个地球嘅生物植物都系同呢个圈有关㗎嘛。咁一旦冇咗一节呢都好大镬嘅。咁於是乎呢，啲人咁樣食魚翅呢係錯啦，當然。咁但係我夠膽講呢，當中國未勃起嘅時候，香港人日日魚翅朗口，局部嘅人啫，即係我就唔會啦，亦都食唔起啦。咁容許你咁樣食，嗱，我冇權俾唔俾呢啲人食㗎，就呢啲嘢點都會發生㗎啦。當有錢人為咗炫耀自己，食到自己生 cancer 中水銀毒都要食嘅，係佢嘅事。咁但係的的確確能夠有錢魚翅朗口嘅人，人數係少㗎嘛，對海洋嘅威脅相對係少㗎嘛，即係你問我啱唔啱，我覺得梗係錯啦。咁但係條數目字就係數目字，咁當香港人少數人富有嘅時候，魚翅朗口嘅時候，個海洋壓力係相對冇咁大嘅。咁你都可以咁諗，人類都係一個食物鏈裏面嘅其中一環，你係有權競爭而食一啲果腹嘅動物嘅，即係食肉都得嘅，我認為係。咁只不過當一個人數多嘅，嘩，當中國又興食魚翅嘅時候，咁世界未有災難囉。即係呢個唔係中國人嘅問題，係中國人數嘅問題。即係香港人食極咪，即係啲鯊魚都生得切嘅，但係俾大陸發咗達，你仲唔撲街，即係成個宇宙都滅亡啦，大佬。咁嗰啲咁嘅所謂自稱自己嘅窮人喺度埋怨啲有錢人，喂，你哋讲环保啊，有钱人啊最破坏大自然啦，咁样。喂，但系你觉得穷人系冇责任嘅咩？穷人责任变得重大啊，你明唔明啊？即系穷人嘅数量系好多噶嘛，喺金字塔嘅底部噶嘛。即系连你自己都唔自重嘅话，咁即系你话啲有钱人有冇话你错嘅？但系你穷人，你先要环保先咯。即系穷人，同时你话啲有钱人好浪费，但系你自己都要检讨噶嘛。你食唔起鱼翅，但你绝对食得起大家乐，你绝对系饮得起饮管噶嘛？咁问题就系有啲人讲紧话即系拗紧第二样嘢啦，即系包拗啦。石油嘅副产品咪就系塑胶咯。咁你叫啲人唔好用石油咪得咯？喂，咁咪即系叫啲人食斋唔好坐梳化一样。喂，咁问题而家明知道你唔能够做得到嘅，明知道世人都中意浪费，中意享受。唔能够做得到嘅，你逐样做咯，由钱做起咯，起码你唔用嗰啲饮桶，唔用嗰啲胶袋，唔用嗰啲胶羹，你起码唔会跌落个海洋度嘅时候，令到一啲野生嘅生物以为系食物，同埋成为佢哋嘅陷阱。个 point 喺呢度啊嘛，我见到有400个留言都冇人讲呢个 point， 甚至乎有人挑啊梁朝伟基，佢又答唔到呢样嘢。喂，问题就系呢样，而家我哋能够減少到嘅嘢，嗰啲係對啲海龜啦、啲魚類啦同埋啲雀鳥係好大威脅啊。因為嗰啲嘢水濕濕細細粒咁樣去到個大自然嘅時候，佢哋會攞嚟當嘢食咁樣吞咗落個肚，甚至乎啲龜俾啲膠圈箍住咗咁樣。即係我見到好多呢啲，我覺得好恐怖啊。即係我覺得無論邊個人講，就算董建華講、梁振英讲呢啲，我都系一件啱嘅事嚟嘅。即系大家唔好因为嗰个系咩人，而佢唔去分析佢讲啲乜，全部都系错咯。我识一啲知识分子、社会运动常客，有时同佢讨论紧呢啲问题，佢哋都系有呢个盲点，都系总之我好反感咯，对呢啲人。即系我觉得，所以蓝丝同黄丝系好近嘅，其实越嚟越近添啊。咁我觉得我自 claim 系黄丝嘅，我都唔希望我啲同伴。是唔理冇理性嘅角度底下因人废言囉。即係可能俾人话我觉得话我变节㗎，但係好明显唔係啦，係咪？即係如果你有听我讲啲乜嘅话。 Morrison 靓探长，大家好。 Hello. 少年，少年，少年。韦信旺讲起王家卫系咪有另一单花生？之前杜汶泽单拖梁嘢之后，有人不开名写王家卫拖梁拖到离晒谱，拖到杜可峰都同佢反面 match 咁学术嘅。Wendy Liu 黄崇伦 ，Michael Mac 环保令很多人失去一些自由。所以这些人就意识中好憎环保咯。Jackie 大陆佬食乜鸠嘢都话憎样。Jackie 我唔明香港点解做唔到垃圾分类。Gilbert 最近系一位热唔在世嘅朋友学到一样嘢，赞你讨厌嘅人身上寄钱，人哋仲要多谢你翻转头，啲钱拎去完成自己嘅梦想，心身舒畅。韦上翁，我估你见到嗰班人唔系黄丝反头共艺人，只唔系仇富，系一班反环保卵嘅人。Kenneth Light 穷人同有钱人都一样会制造垃圾，唔好理有钱人点样，总之自己做好自己本分已够。 嗱，阿 Vincent 话你嗰个见嗰班唔系黄丝反共，唔系反共，唔系黄丝反头共艺人。嗰啲我認識嘅人嚟㗎，我梗係會清楚過你啦，係咪？咁所以即係正如阿黃秋生攞咗電影金像獎，佢話都要沖個垃圾桶呢，就同一個道理，即係自claim係黃絲嘅，但係你嘅同伴係咁樣諗嘢嘅，都幾得恐怖，我覺得。 Gilbert 最近是一位热不在世的朋友学到一样。 啊，你讲的不在世的朋友呢，我真的藐视他啦。在你真的人身上赚钱，即是这个是一个藉口来的咯，老实讲。有几多人在你真的人身上赚了钱，但是回归回到他对社会的伤害先得的。就拎啲钱去完成自己嘅梦想咁样，呢、這个咪就係为咗自己囉，淨係。但係你喺你讨厌嘅人身上赚钱，咁淨係单纯讨厌嘅我都赞成嘅。咁但係假如你帮咗个人係令到个社会更加差嘅时候，咁我觉得呢样嘢值得商榷啦。是啊，其实那些人不是反环保啊，他自己都环保的，但是呢一见到有些对家就上晒头啦。那些我真人识他的，即不是说你说反环保的人不分黄蓝啊，即我那些是自claim是黄丝的、啊。 Gilbert 提醒各位各类环保产品排碳量、用水量等等皆是数交好几千倍，未计开采矿石、种植带来的额外污染，买回来要使用几千次上万次后继续用才是真环保。Raymond Chung 有发现罐装可乐罐入面都有胶膜。 当然有啦，如果唔系啲罐咪穿晒咯。因为如果大家储嗰啲汽水罐嘅朋友，都应该有咁嘅经验啊！当你头闲自散摆埋摆喺个靓靓橱窗又好，点都好，佢经过几年之后咧，有啲罐系会穿窿，会啡啲汽水出嚟噶嘛。咁一定系可乐添，其他口味咧就唔会穿个罐嘅。原因就系可乐嗰个腐蚀性系非常之强嘅。咁咧为咗嗰啲可乐罐可以喺个使用期以内唔会穿唔会爆嘅时候咧。佢哋咧就會用一個 coating 咧，就類似一塊膠膜咁樣咧，就 coat 喺個罐裡面噶嘛。而嗰個膠膜咧，亦都會溶咗入啲可樂嗰度嘅，一定會嘅。因為如果唔係都唔會穿啦，係咪？咁所以個膠膜咧，亦都有個時限嘅。咁所以咧，買可樂咧就最好就一買就飲咯，就唔好擺咯。咁如果唔係飲埋啲膠落肚噶啦。最慘啊，唔係只係膠添啊，仲有另外啲 chemical 可能係有致癌都唔定。 Kenneth Light， 其实而家嗰啲回收咗的胶樽系咪仲系去咗堆填区？ 其实我曾经有人跟踪过嗰啲所谓分咗类嗰啲垃圾咧，个结果咧最尾都系走翻埋一齐嘅。咁咧 呢、這个呢就亦都同真普选有关嘅。因为呢今时今日呢嗰啲整垃圾桶啊回收箱啊全部都是落喺同民建联工联会有关嘅公司做晒嘅。你睇呢个长期如果你留意返有线嘅新闻刺针啊关于呢啲事嗰啲呢全部都系同某啲行政会议员啊前民建联嘅人都有关嘅。咁所以呢你一日監管唔到呢啲人呢佢不停咁中标呢就算出咗事呢佢都唔使就下次亦都中标嘅。咁所以你諗下曾经投票过俾民建联嘅人对我哋嘅影响几咁大呀係对成个宇宙嘅影响都好大嘅。因为佢哋係一不死之身嘅次次鑊鑊佢都投标都中嘅。咁唔係你哋啲票影响到佢。即係我有时同一啲长辈呢讲呢啲问题佢又好似明你讲乜咁但佢又无悔㗎喎觉得以前投过票俾民建联你必要关事呀咁样就撒走我嚟嘅。咁不过至到而家都冇得救㗎啦即係我尽咗力咁我仲可以做啲乜呢咁起码影响到一个得一个咁解㗎啫。即係到今日任何人都影响唔到个时局㗎啦。咁但係系咪咁样就要收手呢就要放弃呢我认为更加要出多啲力添。因为仲有将来㗎嘛即係将来点都好但係都有将来㗎嘛。将来变咗一国一制又点但係都系将来㗎嘛。咁所以大家唔好放弃啦又系嗰句啦去到尾都系讲呢啲嘢㗎啦。 Dilbert 提醒各位各类运。 Sorry, 呢个读咗。 请看 l 其实我同 Ethanus 讲嘅嘢人口太多先至系环保灾难嘅来源。Raymond 从香港回收咗 ,D 交九成去咗堆填区而日本果 ,D 有九成回收系用得返。 哦北欧都系。喂 ,Chaco, 见唔见啊画面 ?Chaco, 嚟呢度出镜咩 ?Chaco?Chaco? 好懒懒地喎。哎呀走啊。讲到边啊喂企高啊佢。喂咁係啦咁啊即係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呢环保好多人都係同我道德挂钩喎。当然你唔环保同不道德挂钩就我觉得就即係好自然嘅諗法嚟嘅。咁但係唔使下都上纲上线囉。即係我觉得做咗自己本分即係盡量啦因为人始终都係其中一个地球的持份者嚟㗎嘛。即係冇人话叫你完全嘢都唔消耗嘅。甚至乎我哋而家冇得揀嘅底下呢我哋要过啲咁嘅生活呢你冇可能再同个地球好 friend 㗎。但係你都要諗下办法即係令到佢唔好伤害性咁大。即係我话冇下一代嘅即係你哋有下一代嘅你都应该为佢哋諗下囉。即係呢个又系同同理心有关嘅。咁同埋呢我有啲朋友住喺台南呢其实台南即係其实台湾嗰个回收垃圾嗰个系统呢就真係眼前一亮嘅。即係身为一个华人为多嘅地方呢竟然有啲咁嘅垃圾意识呢即係环保意识呢即係我觉得呢个咪就係因为人哋真係有普选人哋真係有蓝绿两党嘅竞争绿营上咗台之后喺环保方面同埋卫生方面真係大跃进㗎喎真係要决定要同大陆人搣即係割席㗎喎人哋真係可以做得到㗎喎甚至乎日本都有啲考察团队去台湾学嘢嘅佢哋就分日子相单数咁样去收垃圾囉就自己分好晒垃圾呢就有唔同嘅车嚟收啲唔同嘅垃圾囉咁呢甚至乎台南呢有啲楼盘嘅广告呢就係话管理公司帮你分埋垃圾同埋倒垃圾你又唔使追车咁样都系一个楼盘嘅卖点嚟㗎喎。咁你可想而知呢即系台湾人呢对呢样嘢几咁重视呢即系一种 fair 嚟嘅因为有呢个服务。即系话如果你冇呢个服务你要自己做㗎啦咁讲。即系啲人亦都愿意自己做嘅。咁香港真系拍马都追唔到啦你个政府根本就冇管治意志。甚至乎是即自己就不尊重自己的简直是。 Michael Mac 见深水埗有间 Angry 回收交店 有机器将胶压成巨砖，看来不会去堆填啩。 哦、 Gilbert 听到给爱丽丝，是时候冲出去追垃圾车啦。 系啊，冇错。我就第一次以为雪糕车啲，原来唔系，原来哇成家人嘅，点解突然间？即系其实，假若你觉得抌垃圾系有个垃有个道德光环咧，你咁样去 drive 啲市民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咧我见到嗰啲台湾嘅民众咧。佢倒垃圾好开心嘅，因为咧可能全日都见唔到个街坊一面咧，咁啊借嗰个机会同人打下招呼啊 ，friendly 啊咁样，即系觉得呢啲咪生活咯，即系唔通你黑口烂面对住隔篱屋好咩？系咪先？ 你唔料我哋大厦间管理公司幕后咪又系民建联， 正仆街。 近年来香港的回收意识都系好薄弱。 系啊，好捻大镬噶，即系往有一个好嘅硬件啊，曾经，即系而家沦落到咁样咧。即系我抬尾头啊，作为香港人，咁啊唯有做一啲大陆人唔会做嘅嘢，香港人亦都唔做嘅嘢多啲咯，唯有即系由自己开始噶，你咩都做唔到啊，可以话。 Matchack 呢啲真系长期教育之店，搵上翁有普选系一个原因，但被日本人管过都有影响。 哦，都系。 台湾好多好嘢都因为有日本影响。 咁其实香港。亦都系台灣人好羨慕嘅法治，俾英國人影響咗嘛？即系英國管完香港之後，同埋日本管完香港，唔系日本管完台灣之後咧，大家都各有所長嘅。咁所以咧，呢兩個地方咧係華人嘅希望嚟嘅本來，但系共產黨撥起之後就撲街咯，即系成個宇宙都可以話玩完啦，因為即系共產黨。长大嘅人咧，佢系任何人都信唔过嘅，系冇互信嘅，即系佢唔会信台湾人，唔会信香港人。美帝系亡我之心不死，全世界都欠咗佢嘅。但系今时今日个佢哋嘅主流啊，咁你谂下，你想乐观都难嘅，其实真系。 John cup not cup around why？ 同埋，不如大家研究一下咧，或者 brainstorm 下，究竟点解香港啲人咧？就明明唔系好穷嘅啫，即系身光颈靓，甚至乎有层楼嘅，都成日觉得自己系好穷嘅咧。即系点解成日都一讲到有啲人更加比你有钱嘅，就自己可以本撇，即系自己嗰个自我定位又好低嘅。原因就系咧，我有得一层楼，隔篱嗰个两层楼，甚至乎我有八层楼，但系隔篱嗰条友有成栋楼咁样，即系有呢个谂法嘅。即系点解香港人会折堕到咁样嘅咧？即系呢个唔系而家先系咁噶，一向都系咁噶。即系成日都系唔心足啦，成日都觉得，即系甚至乎我识啲住喺半山嘅富豪啦，咁佢都系好鬼羡慕人哋尖沙咀有48栋楼个 friend 个 band 友咁样。即系有呢啲，即系好得意嘅。即系你明明可以衣食无忧，你明明可以好自我咁样做出一啲。你人生里面最美好或者最善良嘅，或者利己益人嘅嘢，佢唔去做嘅、哦，即系佢都系宁愿喺度觉得，喂，系做都系佢做啦，有乜嚟要我做啫？捐钱哇，呢、這个 NGO 咁多钱，我使乜捐俾佢啊？佢已经咁多钱啦，咁样，即系你身边有冇啲咁嘅人先？咁但系通常调翻转咧，就系嗰啲月光族嘅朋友咧。佢哋先至会舍得捐钱俾 NGO 啦，又甚至乎即系捐钱呢个话题又可以有排讲嘅，即系其实系唔系长期香港啲慈善活动太蓬勃，就令到政府可以悭翻好多资源咧咁样，又甚至乎令到香港嘅福利制度好落后咧咁样，即系呢个都系我嘅一般嘅睇法嚟嘅。咁今日就唔能够倾咁耐噶啦，时间亦都已经两个钟啦，咁我要 stop 噶啦。咁咧就剩翻啲嘢唔好讲啦，算啦，差唔多讲晒啦。 尹信王之后，台湾人又选咗韩国瑜，想死， 听死啊！简直 台湾人不争日本人噶，他们说当年日人治得相当好。John cup not cup round， 大家好。 喂，咁系傻嘅人先会争英国人嘅，真系香港。你识唔识啲正常嘅人都争英国嘅？我就唔识啊，真系。 Michael McTow 极讲华人的小农思想好中噶。 哦，咁啊都啱嘅，讲得唔系思想系 DNA。 永信王因为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很空洞，没什么理想和理念和目标，于是只可以追求数字这些咁客观的东西，所以无止境地追求钱。 是的，所以呢即是俾你追求到钱呢其实都是冇用嘅。即是我大早讲咩叫富有咩叫有钱呢，即是我觉得个关键就係呢度囉。即是喺香港人嚟讲富有同埋有钱係同一样嘢嚟嘅。哇你好富有啊咁样。咁就真係好多钱嘅。但係呢我同时调返转嚟諗呢，我觉得好有钱嘅人呢佢个心里面都好穷嘅。即是我唔系喺度自我安慰啊，我当然係好穷嗰班啦，穷到好犀利添仲。咁但係我覺得有錢嗰啲人呢佢都鍾意食公仔點心啊，鍾意食下杯麵啊，鍾意食下嗰啲優質良品嗰啲嘢，咁就算㗎啦，即係冇嚟品味啦，同埋唔識得去點樣對自己嘅身體好啲啦，不停咁樣食junk food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佢咁樣，因為佢上一代可能真係由村家花捱出嚟嘅咁樣。咁但係我唔係叫你大花同使好多錢啊，但問題就係佢哋嘥，即係嘥啲嘢，即係嘥啲錢去食嘢，都係一啲顯客嘅情況好嘥錢。即係話呢原來食嘢係食俾人睇嘅，即係佢哋言開白席啊，甚至乎有記者跟佢去啊，佢啲老闆或者自己代理咗啲餐廳啊，或者開餐廳，或者代理咗啲品牌啊，或者好時尚嘅嘢啊，即係等嗰啲窮人好羨慕啲有錢人而去做嘅慈善活動啦。佢只係會嘥錢喺鏡頭面前食嘢，而鏡頭後面呢佢哋真係求人其食啲核突嘢呀。即係我唔識，我唔敢咁大膽呀。即係我所知道嘅消息呢，啲有錢人呢就係、是、只係喺鏡頭面前好闊佬嘅啫。咁其實平時可能又要好慳錢呀、啊、即係覺得益撚咗人都唔開心嘅。咁我呢啲你认为呢啲係富有咩？我唔认为係囉。咁同埋成日都好不安嘅，俾人指住把枪讲23条好啊，冇23条啊，香港跌破3万点㗎啦咁样。喂嗰啲人有好多亿㗎喎，同埋成日要出嚟帮政府做大戏啊咁样。即係嗱，你话嗰啲民建联同埋嗰啲工联会啲契弟嗰啲低端人口，我就唔怪你啊，因为我以前真係好穷㗎嘛，可能甚至乎即係古惑仔嚟㗎嘛。咁但係連富豪都係要咁樣做嘅呢，呢個咪就係喺共產黨籠罩底下嘅一個世界嗰、那個設定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即係搞清楚咩叫做富有咩叫有錢囉。即係有錢係為咗乜啫，富有為咗乜啫，富有就係為咗自由，心靈好安，即係好愉快，或者成日都好開心嘅，即係盡量將啲唔開心嘅嘢抹走去。咁有錢，穷嘅人成日以为有钱人系得噶嘛，即系有钱就冇多好多问题都冇啦咁样。当然呢样嘢我都唔会排除嘅，即系好多人都系见钱开眼嘅，甚至乎房事都系因为同埋有冇钱有关嘅。因为女人会同个老公搏嘢咧，即系好乐意或者好主动咧，唔系净系因为有钱啊，因为你有钱嘅时候，佢会觉得你有能力养到个仔啊，咁于是乎咧，佢啲荷尔蒙啊，佢啲感覺上啊，即係佢都發情多啲嘅，咁呢樣咪就係同有錢有關囉。其實真係咁啊，所以你唔好話冇關，即係我唔會排除呢樣嘢嘅。咁但係有錢咗之後，你應該生活好咗啊，生活包括個心情啊，你鍾意享受嘅享受到啊，有時唔係一定錢嘅，可能你享受一個太陽，你有個晏晝嘅有個晏晝嘅兩個鐘頭游水，咁你能够腾出呢啲咁嘅空间，咁你已经系代表你富有，你有条件去寻觅到你嘅开心㗎嘛。咁但係香港人我觉得就真係错撚晒嘅，即係尤其是有啲为咗份工啦，係唔係冇钱嘅，你可以唔使做咁多嘢㗎，咁逼住自己不停咁做嘢啦，甚至乎有啲做到腰骨都弯埋走出去执纸皮，但其实佢有两三层楼㗎嗰啲阿婆，即係我觉得要检讨下咯，即系将来香港冇咁好噶啦。咁啊，最尾一个结案陈词就系话，希望今日咧成日想 Donald Trump 揭爆中共嗰啲人咧，去到你影响到你嘅收入嘅时候咧，你记住你讲翻嗰句咯，就唔好到时转态好丑样嘅。即系你应该对唔住自己嘅，你今日咁样讲过咧，即系到时大家咬晒牙根， 即系你要改变个生活啊嘛。改变生活唔系净系有自由咁简单嘅。你争取到你嘅自由之后咧，你同时要付出你嘅收入咯。即系嗱，我预算假若真系支爆嘅，上面嘅人咪嚟抢钱咯。其实而家已经抢紧噶啦。即系你成日起埋啲山跑啊，起埋啲港珠澳大桥啊，呢啲咪抢钱咯。喂，点解一定要帮衬你啫？原因就系佢就系利用佢嘅权力嚟香港抢钱，抢啲钱上去帮衬佢啲公司，咁咪过啲钱俾佢咯。咁到香港连呢啲咁嘅 project 都不停咁开，抢劫都唔够，成日打劫我哋啲荷包，打劫库房咁样。咁始终有日爆噶嘛，系咪？咁兼夹上有时唔系经济啊，政治上都爆煲啦，就嚟。咁到时大家挨唔挨得住先？即系你层楼明明600万变咗100万咁样，你会唔会即刻希望佢即系改口啊？即系我预言咗咧，一定大把人即系今日讲过话啊 ，Donald Trump 劲啊，夹爆佢啱啦。咁到时就改口啊，最紧衰美国佬啊咁样。即系我预咗系咁样咯。咁但希望大家讲得出就要负责翻。嗱，咁我而家斟杯水饮咧，因为我担心头先。次次都是呢，当我收删咗机之后呢，有啲 delay 咗嘅朋友呢就仲喺度覆緊我，咁肉面相遇，咁要覆就覆啦，因为饮埋水呢睇下大家嘅留言，我都要差唔多要停啦呢、這个 live。 都唔食咯，唔系摆喺度一世人咯。咁咩？ 真系要同大家介绍下咧，呢个系 Maylam， 我嘅网友 Maylam 送俾我嘅泰国买嘅鸡皮啊。好可惜咧，我上次去芭提雅咧，行匀咁多间超市都揾唔到呢只咁好食嘅鸡皮，咁我差唔多食晒啦，好可惜啊，又唔知喺边度买到。咁如果有朋友 Bangkok 咧，希望帮我认住呢个 brand 啦，咁下次可以。搭你买一啲啊！ 揾信旺，所以啲统计咪成日话香港人好唔开心咯。有钱人其实都唔开心，因为根本唔识点令自己开心。Michael Mac， 我师傅话香港中产而不吃有机食品。Michael Mac， 你笑他们吃公仔面。甚至 Wendy Liu 李泽钜都话逃犯条例无犯法就无影响。Dilbert 要有空间开心，其中一样嘢系要觅走以无限加班造就所谓奇迹记呢种自嗨心态。阿温奴亦根本现在已是中共管治，香港政府已死。Michael Mac 老谭结尾这段火花症。Michael Mac 马 non 吧。 咩火花呢？乜李泽钜有讲嘢咩？李泽钜啊， Dilbert 雞皮點整都正，晚安 Alice 唱七至十一有愁 Samson 雞皮七仔油选汤捏759有炸豬皮賣 有啊，我買了，是不是這隻來的71那隻，那這個牌子先 雞皮 是咯， 有雞皮啊， 有人說71有人買， 有啊， 貴啊，是吧， 那 真 是貴過泰國 啊，哦我再找个代理先。喂，咁好啊，大家都冇乜特别嘢。咁就晚安啦。搞返 cam 先。好啦，拜拜。下礼拜见。